涉中国内政，充斥住傲慢同偏见。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利用涉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唔好喺错误嘅道路上越走越远。发言人话：面对严峻疫情，特区政府推迟立法会选举是保护市民的正当之举。又话港区国安法弥补了香港的法律漏洞，有利香港长治久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济州之东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朝鲜半岛一带。同时，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台湾海峡至到中国东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1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38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4点，跌1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8.5跌19蚊，阿里巴巴241.2跌8蚊，美团点评225.4升3蚊，中芯国际28.15是跌1.75，银河娱乐56.7是升3蚊，中国建材12.96跌5.6，港交所372.8跌8.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31，瑞士法郎8.495，澳元5.556，加元5.796，新西兰元5.118，欧元9.1424。每百日元对港元7.3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63。港金现价报18,800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42美元，卖出2,03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啦，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啦，西沙路入去西贡方向，近住企岭下老围一段挤塞；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体艺中学一段咧都系慢车。咁喺虎山道咧有爆水管啦，虎山道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嘅慢线封闭，就系虎山道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嘅慢线封闭，经过小心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方向小西湾、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去坪石啦，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全力推动。 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作为聘用听障人士的餐厅雇主 Gladys， 她和员工在工作上怎样一起克服困难呢？ 因为聋人本身打手语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们会两只手一起打的，但是没可能做楼面的时候他两只手一起打手语，我觉得这个都是当时我们即要一起去学习的阶段咯。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知课程资料，上 www.yijin.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可以去院校报名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温馨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 第二堂有我黄耀祖教小朋友怎样增强自信心。喂，小朋友啊，你哋上完堂又见点啊？ 我上完堂之后自信大咗啊！ 阿祖，我感觉到嗰股澎湃嘅自信心啊！ 唔系你估啊，所以你真系要留意住玩玩星期天，期待睇佢哋嘅表现啦、啊。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定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出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团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我哋先同屋企嘅黄耀祖打招呼先。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 系啦，我哋唔好打搅咧，直播室嗰个桂花田，因为咧佢其实严格嚟讲咧系属于气若游丝啦，魂魄未齐啦，基本上咧就系、是、神志不清啦。我谂住就叫上面啲女同事咧，抵得谂咧帮我做人工呼吸噶啦，我又唔理佢噶啦。 系系需要嘅。 系啊系啊，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啊，早晨。 系。即係你頭先所有嘅形容詞咧，係相反 嘅。應該形容我噶嘛？平時係係咯， 係啦，係啦。 係冇辦法啦，女人喺呢、這個失血嘅時候， 哇！ 咩啊咩啊咩啊！ 坐開啲先。 係我話女人喺失血嘅時候就會咁樣嘅。 哦，你有啲唔方便啊？咁你可以休息下喎。 乜你仲有唔方便嘅咩？乜你啊？ 你攻擊佢？ 你理我？ 我喺直播室，我瘦喎。 我刺激下佢啊，都係血氣運行啲啊嘛。 莫非你仲係受住上個禮拜嗰張？拖手相的影响、 哦、 真的被你老公问责、哦、所以搞到你现在心血少。 我还没开记者招待会跟我老公交代。 对，你还没交代。但你要先交代一下。你知不知道今天桂花田他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力闹我啦，甚至乎没有气指责我污糟惹肺抹台什么都没有。他只是轻轻摆低了一张消毒湿纸巾，都很厉害，他还摆低了。你自己搞定。 我帮唔到你啦。 其实我都明白啊，佢平时咧一打电话俾我咧，我哋准备封烟翻嚟做节目嘅时候咧，佢会同我讲好多嘢噶嘛。佢今日就讲，哎呀，我哋头先一齐打俾对方 ，hold 住条线啦，咁样就完咗啦。 算系咁啦，你今日去咗 咩事啊？ 系啊，我完全唔知啊，你究竟做咩啊？ 系咪就系 你俾人罚咗2000蚊啊？ 因为人啊大懵啦，明明咧系已经喺电话里面咧mark 住话要星期六要抽血嘅， 星期六抽血 系啦，咁啊但系冇抽到啦，但系又要急赶我一定要抽，因为咧佢要 hold 到啊，我唔可以做完节目先去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我如果唔系我仲更加癫咗两下啦，咁所以 hold 到我不嬲都得噶， 我唔得噶嘛，因为要 hold 到去抽，哇！我真系未试过九点钟去到医院嘅时候咧，嗰、那个虚撼程度咧。我是要等咗100人才可以排到自己咯， 即系你去到医院嗰度， 系啊， 你呢个是平时 regular 嘅一个 check up 嚟， 啊系嘅， 即系你唔系做啲咩抽脂减肥手术嗰啲， 嗰啲如果系我唔见一个礼拜都唔得啦，系咪先？ 哦，咁净系净系做个抽血啫， 系啊，但系都已经系即系人山人海啊，哇，蜂拥成个百人啊，咁但系都好多谢医护人员啦，好多谢医啊叔叔啊去安排大家，哎，保持距离，保持距离啊，隔一个错，隔一个错嗰啲咁样。 那个环境点噶？啲各项措施啊， 系啊，入医院嘅时候，咁佢已经有晒嗰啲叫做红外线啦，咁啊嘟仔啲人啦，咁跟住咧就安嗰、那个叫做坐搭 lift 嘅时候咧，都已经唔会啊呃晒十几廿人喺个 lift 里面啦。 哦， 咁已经可能系八个最尽咁样就俾你一个 lift 啦，因为真系都唔好喺个 lift 度密集啊嘛，咁样咯。咁上到去嘅时候，抽血嘅时候都系已经有好多地下有啲间线咧，跟翻啲间线嚟企啦，大家咁都好合作嘅。大家都 咁多唔多人啊？你做啲大堂啊？ 我唔系话过百人， 唔系啊，即系佢会唔会咧？过百人就抽血啦，啊、会唔会仲有其他人咧？会逼到成个房都已经爆晒。 哎呀，会抽血，话抽血嗰层噶嘛？ 哦， 睇、医生啊，睇医生其他层 okay, okay. 楼层噶嘛？咁样咯，系啦。咁好彩，哇！我 你冇食嘢啊嘛？ 冇啊，冇食嘢。 我哋谂住突击问下你咧，今日个早餐好唔好食啊？ 我就抽咗六支嘅时候，其实我企开啲晕晕地。 系、哎、啊，你啲血管咧，可唔可以透露下呢个私隐咧，容唔容易督啊？你知有啲好多人咧， 我次次都好容易督嘅。 你我点会容易督啊？你你嗰啲肉咁厚， 你 但系佢可能 阿姐姐会拍一拍下我。 系啊系啊，好笑噶。 系啊， 通常拍一拍下。 系啊， 咁然后咧就话俾你听，我唔系呢只手拍第二只咁。 啊，拍膊头啦咁。 系啊， 系啊。 所以你其实佢可能而即系佢所谓即系肥脂大只咧。佢啲血管容易吉落去啊！ 啊，关咩事啊？ 会唔会啊？ 血管都粗啲啊！ 系啊，哇！ 唔系血管粗啲容易入啲嘅，应该系。 系啊， 但系一抽几支真系顶唔顺。我未试过咧，一抽完你啲嗱嗱，我咧三七日的士，的士，的士。 哦，系啊，你搭的士翻嚟。 梗系啦，如果唔系点样可以准时嚟到呢度啊？ 哇！ 都好啲好问，我已经9:05已经到啦，已经。真 通常佢叫你 揞 住个伤口咧， 系啊，我俾佢揞住伤口， 佢叫你坐一阵先走噶喎。 系啊，佢叫我坐10分钟先走。 哎呀，你冇啊？哎呀，你会唔会而家晕低咗噶？ 会嘅，一阵间急救我、啊。 哇，你平棚咁样打落地咁点算啊？咁啊真系。 翻就系急救都唔系我啊。 系啊，咁所以我哋精神上俾啲鼓励你， okay. 行动上我哋唯有播只歌咧帮你唞一唞。想用胸肚嚟抽血嘅，你请教佢啊嘛。 用胸肚食早餐 系嘛？咪咯，问下黎明啦，真系。好啦，我哋转头翻嚟啊，再迎接冇咗半桶血嘅桂花田啊！哇，好热啊，好热啊，不过而家30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我哋会尽量帮你补一补血噶啦。 这晚信不过昨夜发展，如何从梦话内引证谎言，难道要靠苦中去觅甜，怎样拥抱方算实在，在心怀内便放不下来，要怎么抱紧爱才能被爱，妙想怎可以变天海，谁说过命运没法躲避任何情形或距离，真正爱你的总会找起，爱你不爱你，怀念与忘记，同样不需花费半点心机、yeah, yeah, 若是在你天地任何情形或距离，想看见你的自然 在谁怀内便放不下来，要怎么付出爱才能被爱，渺小怎可以变天海，谁说过命运没法躲避任何情形或距离，真正爱你的总会找你，爱你不爱你，怀念与忘记同样不需花费半点心机、若是在你天地任何情形或距离，想看见你的自然一起，爱你不爱你，遗憾与完美，其实答案在旁边。爱你的总会找你，爱你不爱你，怀念与忘记同样不需花费半点心机、若是在你天地任何情形或距离，想看见你的自然一起，爱你不爱你，遗憾与完美，其实答案在旁边。 你不爱你，佢系空肚食早餐都可以帮到你抽埋血嘅黎明 Leon 啊吓！喂，但系我想问一下咧，咁爱你不爱你就话啫，咁罚你不罚你咧？ 系 咩罚咩先？ 罚你不罚你咧？penalty 哦，你唔识讲英文，我翻译俾你听 ，penalty you，penalty for you。 don't, 我知你讲咩啦 ？Don't laugh 啊！Don't let me see you！Don't move！OK 啊 ！OK，like。can you tell me how to say、 What? to 姐姐、how to explain to 姐姐 if I want them、to keep a social distance、can you tell me、how to explain to him、 其实他们理应是不用讲的，我看到他们呢个个拿着很多条 banner 的，那些 banner 呢有不同的语言已经写在那里了、其实他们不讲就算了，讲就出口了 no 啦，哎呀 try my best、I try to、communicate、talk to 姐姐、 try your best harder、 yeah, I try to、give 姐姐warning 啊 ，save them money 啊 ，$2,000 so expensive， 系啊，呢个系 $2,000 啦，系咯，你佢而家至$2,000 啊，而家系 P$2,000 penalty $2,000 喎，系 $2,000 啊， 系咯 $2,000 咩都开，喂真系惨，嗱你两位而家我就潇洒咗啦， 你好似甩烂， 我而家甩烂啦，我唔系雇主啦，你两个系，上个礼拜就真系咧，即系政府终于对呢一啲即系外籍佣工咧，就真系叫。做咧一视同仁地咧严厉执法咧、喂大佬你唔好再唔戴口罩或者黐得太埋， 因为实在太多我哋嘅人士咧，即系我哋香港人咧就见到啲假期嘅时候咧，姐姐嗰个密集度咧都真系好夸张嘅。 结果中招 系啦，结果而家有人中招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咧我哋嘅政府咧就加强执法，咁样结果就有开始零的突破啦。 系啦， 系我见到咧喺 你姐姐有冇事啊？阿祖， 我姐姐冇事，但 我姐姐都冇事。 安民署佢咧就系即系真系有出去执法啦吓， 俾 咗咧有3000字嘅巡查，5000字嘅口头劝喻，同埋亦都有一啲嘅票控系出现咗噶啦咁样。咁啊，2000大洋咁就要攞出嚟噶啦咁样。 咁攞咗， 我姐 姐 就 OK 啦，系咪啊？ 佢都佢有出街嘅，咁但系咧我有问佢去边啊？翻嚟嗰阵时，我谂佢大约9点钟出去啊，去12点零钟就翻嚟啦。讲紧， 即系打个转嘅啫， 梗系啦。 咁其實都好嘅，因為譬如我都見到另外有姐姐，佢哋即係都舉牌嘅，即係話其實我哋都係一個 workers， 我哋都係一個即係我哋係工人姐姐，但係其實佢哋唔係一個 slave， 咁嗱佢哋唔係一個奴隸嚟嘅，咁亦都佢哋都可以出街，咁所以我覺得我姐姐要出街，我絕對容許嘅。但係 佢哋都話假期好重要嚇， 唔係你而家同佢講 提醒咗就 OK 啦。 唔係你而家同佢講，你話 you are not slave， but I want to save， 係啦，keep your safe， 喂即係喂嗱，我見到。 其中一個個案咧，因為佢話咧，至少有十個外籍人士咧喺即係琴日嗰度咧就俾人哋票控啦。咁其中咧報紙度咧佢就寫住佢就話外佣咧阿 John 咧，咁 我都有睇到呢個例子，好慘啊！ 係 喎， 外佣阿 John 咧就話喺皇后像廣場咧同三名外籍人士一齊被票控啦。佢話當時自己同咧朋友一齊食嘢，有時三人，有時四人啦。咁嗱，你就咁聽咧係違反嘅，因為三四人啊嘛， 因為兩個啫嘛， 兩個啊嘛。但係咁，佢話咧自己同朋友咧有保持一隻手臂嘅距離。咁然後咧警察嚟到嘅時候就話咧距離唔夠，佢話自己冇錢俾啊，下個禮拜咧一定唔會再出去嘅啦咁樣。嗱，佢有冇錢俾固然係好陰功啦，但係我最關心嘅就係一隻手臂嘅距離。其實即係夠唔夠咧？同埋 一隻手臂嘅距離唔夠一點五米， 係唔夠 嘅。因為人嘅高度啊，可能譬如一個女仔咪 一 點 五米，係 啊，一點五啊 嘛。 即 係你望住一隻手臂夠噶， 除非咧你話我哋兩個朋友大家都保持一隻手嘅距離。 啱啊，係啦，係 啦。係啦，嗱，我又同你一隻手，佢又攞隻手，咁可能大家兩隻手，即係原來真係佢而家同你好嚴謹咁樣度嘅。呢一隻手嘅距離。 但佢自己都承認咗，佢哋有三至四個朋友一齊傾偈同埋用餐啊嘛， 係啊， 嗰個限聚令即係兩人嘅話咧，真係要接受呢個懲罰嘅。 要啊， 我睇翻佢本身嗰個背景係乜嘢咧？佢就話咧，其實佢嚟咗香港咧，譬如頭先嗰位阿 John 啊，佢咧嚟咗香港有差唔多十年嘅時間噶啦。但佢話咧，由舊年十二月開始咧，佢嘅僱主一直都喺外地啊，所以咁多個月嚟咧，佢係冇收入噶喎。即係我見到呢個例子嘅時候。咩事啊？咁样， 我睇到呢个 情况好独特， 即系你话佢个雇主唔喺香港， 但系嗰个佢就冇粮出， 佢都要俾，佢都要俾钱噶。 我唔系，当然啦，我真系可以照读嘅。做雇主旧年十二月开始咧，就一直喺外地，就话自己咁多个月嚟咧都冇收入啊，所以2000蚊嘅罚款对佢嚟讲咧系非常之重，可能要问朋友借咁样。即嗱，呢个就佢个背景，咁即系唔知有 好奇怪喎呢个。 了解一下即係外佣，因為其實有名嘅，可能如果佢嘅僱主咧係外籍人士咧，真係嘅，因為有一啲咧佢哋可能喺即係呢個今年年頭，未必去到十二月年底嗰啲咧，其實佢哋好多飛翻去自己家鄉噶啦，即係因為開頭諗住避一避嘅啫，那個疫情啊，或者我本身就農曆新年假咁樣，點知跟住就冇得翻嚟香港。有一啲外籍，我嘅外籍朋友咧，其實咁多個月佢係冇翻過嚟香港嘅，但我唔知佢嗰個供應嘅情況係點啦。但呢個阿 John 嘅情況，雖然佢真係犯咗呢個限聚令，但係個情況真係比較特別咯。 同埋咧，你見到咧嗰、那個外佣被拉嘅新聞嘅時候咧，嗱，佢有另一個場合。好咧，勁似啊！我哋一般咧嗰啲私家車咧，俾人抄牛肉乾嘅時候咧，唔係會出現嘅一種咧最常見嘅理由啦。你講得啱啦，你俾人抄牛肉乾咧，最常見係兩種辯駁嘅啫。第一種就係求情，哎呀，常唔好意思，俾你機會啦咁樣。咁如果呢句唔 work 咧，通常就會有第二句 嘅，就鬧佢啦。 鬧佢咩啊？係 啊，豈有此理，有其他法唔執咁啊？ 唔係，仲有嘅，有個係最現成嘅。通常你俾人抄牛肉乾嘅時候咧。 再搵啊咁啊！ 唔系啊，你冇听呢句嘅咩？通常第二句唔系啊，就系话阿 Sir 嗰边嗰个车你唔抄嘅。 哦，系咩？ 喂，嗰边都有喎、啊。喂，嗰边你唔抄嘅咁样嗱。佢话原来咧喺琴日嗰个即系皇后像广场咧，佢话就唔系净系皇后像港铁中环站附近出口都有。佢话咧因为又有个外佣俾人票控、 啊， 咁咧佢就同记者控诉啦。佢就话啦。唔系、哦，嗰度有一堆人喺度、哦。佢话阿 Sir 做咩唔票控佢哋啊？咁样，所以应该系会你平时见到啲牛肉干发生咩事咧？而家你就会见到啲姐姐啊，都会有呢个情况啦。 即系揽住一齐话， 唔系真系啊， 就唔系净我噶，咁其他人点解你唔拉其他人啊？ 我想讲，我琴日咧晏昼我有出去食 lunch 嘅，都系中环嗰头，我去咗嗰个大商场嗰度食 lunch 啦。咁其实嗰个铺头咧就已经系执行得好好噶啦，两个人系一台嘅，间铺头咧就要50% 入座率咧就 系 最高， 啊、 所以咧其实佢哋做足嘅。但系其实我想讲，如果要票控嘅话，咁呢啲系咪又可以票控咧？我见到一个例子就系咁样嘅。一家三口三個人去食嘢，咁就分開咗兩台坐啦咁樣。 係、哎，我上次就講呢啲 係，係會 keep 住 cross sofa 噶，佢哋係會走過去嗱，阿媽我呢個我俾你啊，跟住個阿媽咧就走翻過去攞俾個仔啊。 其實唔得㗎，理論上 其實理應係唔得嘅。 唔得㗎。 但其实你会见到周围嘅嘢咧，即系呢同类型嘅事情系喺任何角落 冇见到啫嘛。佢如果佢见到嘅就真系捉得噶啦。 我想话，如果佢交换人质咁样咧，譬如嗱，佢咪三个人啦。如果佢即系调来调去嘅时候，咪有机会。 但咁你个人咪同佢成日都有紧密接触咯。 我哋 跟住佢咪可能会讲啦，我哋喺三个屋企啊，都系一齐住噶啦，我哋都系咁样噶啦。即佢可能 系啱噶，啱噶。跟住然后话啦，你做咩？你同我讲个政策合唔合理啊？几时有合理过啊？我哋最紧要合 封关啦，咁啊！ 我哋都系執法嘅， 唔系因为嗱，譬如咧，如果你要用呢个方向咧，我上次喺尖沙咀有个商场咧，不过而家好多噶。佢本来咧嗰个中庭就爱嚟摆一啲摆设做活动咧，佢拆咗啦，唔敢啦，佢就摆咗好多张凳仔，佢好有心噶。佢嗰啲凳仔咧擺到好疏嘅，即係你淨係靠佢張凳咧已經係保持咗一點五米嘅啦。不過問題就係我見過咧有三個人咯。一齊坐喺張凳度咯，即係你好明顯 feel 到佢哋三個，即係嗰啲friend 嚟嘅咁樣，咁啊兩個坐埋一齊咧，跟住第三個啰柚咧就黐住，跟住我望住嘅時候，你唔好話，如果真係咧影相檢舉咧，中㗎啦佢已經， 我都驚㗎，我嗰日禮拜五咧喺超級市場撞到朋友啊，個朋友同佢阿媽去買餸，傾咗兩句，我哋都話彈開啦，彈開啦，我哋 行 咗限距離， 點算啊？咁啊真係嗱，二千蚊啊，要同你愛容姐姐講啦，要保持警惕，如果唔係糧都冇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罪被捕。黎智英的助手 Mark Simon 在社交网站表示，警方正在一传媒将军澳工业村总部的二楼和新闻室执行搜查令。过百名警员包括机动部队成员、便衣探员等，朝早近十点进入一传媒位于将军澳工业村的总部。部分警员手持工具，亦都有警员在现场拉起封锁线。一传媒旗下苹果日报报道，黎智英朝早在律师的陪同下，由探员带离何文田大宅。他离开的时候被锁上手铐。另外，他的仔黎耀恩和部分一传媒高层亦都被捕，至少七人被捕。行政会议成员、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至今有十几间安老院舍爆发新型肺炎，情况不理想，院舍应该做好内部防疫措施和检测。林正财话：香港的牌照院舍地方小，员工不多，空气不流通，员工有机会将社区感染带入院舍，因此要将院舍和社区隔开，包括禁止探访。他认为只要内部防感染措施做得好，即使有一至两位长者受到感染，都不会出现院舍爆发。林正财又话，全民免费自愿检测应该先为有病征和高危人士做，例如长者和院舍员工，并建议检测每星期都做，将感染风险降低。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工作小组朝早召开第二次会议，顾委会主席陈建强在会前话，会议将会讨论港台的投诉机制，广播处长梁家荣将会出席会议。他说议程包括了解港台如何处理投诉，广播处长和管理层如何和何时提交涉及投诉的报告，以及是怎样做好信誉和风险管理。他说不会处理个别的投诉，说会议是希望向广播处长建议一套可行的机制。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卫生部长亚泽和蔡英文总统会面，亚泽表示好荣幸到访台湾，赞扬台湾在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他又传达总统特朗普对台湾的强烈支持。蔡英文说，亚泽到访是台湾和美国共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迈出的一大步，又说台湾被排除出世界卫生组织是违反应有权利，确信台美双方可以在各方面开展更多的合作。 亚泽是1979年以来访台的最高层华府官员，预料台美双方会面之后将会签署备忘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5点，跌85点，总成交金额54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6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8.5，跌19蚊；阿里巴巴241.8，跌7.4；美团点评226.2，升3.8；中芯国际28.25，跌1.65；港交所375蚊，跌6.4；银河娱乐56.55，升2.85；中国建材13.4，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37，人民币6.97，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港金现价报18,800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是啱啱转咗2030.9美元，卖出2031.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这一段仍然都是行车缓慢，荃湾的洋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码头霸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德士古道对出。咁喺釜山道有爆水管，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嘅慢线封闭，就系釜山道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嘅慢线系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长沙环、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去平石、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Jo， 各位前线嘅医护人员辛苦晒你哋啦，为咗香港，大家都要努力撑住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我呢个拍档咧，佢好中意咧喺出边咧嗰度做嘢嘅，因为佢写稿要宁静啊，又或者揾啲眼里面望到嘢嚟刺激下自己。我唔知喺呢个限聚令嘅时候，佢一人独坐一边写稿嘅时候，有冇人喺佢对面搭台咧？有冇人同佢讲声excuse me， 未矮？有冇呢啲咁嘅经历嘅咧吓？系啊。因为而家限住你只系得两个人啫，所有人都记住啊，三个系唔得嘅，你分开行啦。OK， 我哋有请，唔知佢喺呢个写稿期间，两人限住你有冇其他嘅经历呢？有请曾志豪。 有一嘅经历就系好寂寞，真系好寂寞，净系见到对面台。有塊板躺住，而我就面壁去坐。突然间你会发觉成个世界静咗落嚟啊！最紧要系当你写稿写到兴致勃勃嘅时候，先生唔好意思，堂食时间去到六点就要够钟，麻烦你走一走。你突然间觉得发生咩事咧？系啊，冇错，六点前就可以，六点后就灰姑娘啊！我感受到灰姑娘啊 ，Cinderella， 哗啦啦啦啦，老婆我翻嚟啦。可能你会冇嘢做啦，呢排疫情关系咧，喺屋企嘅睇电视啊，同埋打机嘅时间系会多咗噶。可能你会觉得呢个就最安全嘅做法啦。冇错，对于健康同埋呢一个疫症嗰方面咧，在家千日好系一啲都冇错嘅。不过唔代表安全咗，咩意思啊？咁矛盾嘅嗱，你听我讲多次，你喺屋企你系好安全啊。因为你唔会咁容易受到病毒感染，但系唔代表你系安全嘅，特别系。你荷包唔代表好安全啊？点解啊？因为你打机，你少不免就会货金啊。而你货金货到一个地步，可能比起你出去违反限聚令嘅罚款，真系不遑多让噶咋。嗱，今日咧有新闻咧，佢就话啦，好多朋友咧即系玩游戏啊，成瘾啊，佢就话咧有个即系调查咧就话啦，大概42%嘅玩家咧，佢哋会有货金打机嘅习惯啦，而佢哋咧嗰个数字咧，每个月平均嘅花费嘅钱咧就2000蚊。嗱，你话多定系少咧？如果你系一个即系在职人士，你有万几人一个月嘅话咧，我哋当中位数10000蚊一个月咧，嗱，其实你每个月咧系攞咗1/7嘅人工咧，就净系爱嚟打机嘅啫。咁如果咧你唔係有萬幾人嘅話咧，咁啊個佔嘅比例咧就當然會更加高啦嚇。咁啊最誇張咧，佢就訪問咗有一個咧29歲嘅玩家咧，今日做咗各大報章嘅即係嗰個重點人物嚟噶啦嚇。佢咧就29歲，佢話咧佢開頭咧就打機嘅時候咧就玩嗰啲咩 RPG 嘅遊戲啦。咁啊開頭咧就發現，咦，如果咧買少少錢買道具抽新角色咧，係可以慳翻時間咧，唔使去慢慢打怪啦，唔使儲啦。咁佢就可能咧记得以前长辈教训咩咧，就系时间就系金钱啦，一寸光阴一寸金，冇错。咁所以佢就自动自觉将寸金可买寸黄金，寸时间咧就爱嚟做啦。就系咧佢就攞钱嚟去升 level 咯。咁于是乎咧，可能以前要10000升到个 level 嘅，而家咧佢可能呢一分钟已经升咗 level 啦，几开心啊！咁你知唔知开心嘅代价系咩咧？真系好犀利嘅，一直风流嘅代价，佢试过一晚冇咗10000蚊，10000蚊系一个咩概念啊？咪就系头先所讲咯，你成个月人工啊，都可能冇10000蚊嘅。如果你啱啱出嚟做嘢嘅话咧，佢一晚就 KO 咗你，一晚就搞掂咗。而佢最后咧夸张到咧就系话，一年里边咧用咗140000嚟玩 game 啦，超出咗经济能力啦。最后咧佢仲再傻多一下咧，就谂住咧赌波啊！就咧填數啊，結果咧最後爭成20000咧，就俾屋企人捉咗去咧，就要去即係戒賭啦咁樣。咁而家呢一個個案咧，就大家廣為即係傳閲啦。原來咧就有好多人咧都有貨金成癮嘅習慣啦，甚至乎咧就越俾錢就越多。佢話咧有1% 嘅人咧貨金咧係去到100000蚊以上。哇！我覺得呢個比例咧係好符合我哋而家喺經濟學嗰啲統計上面咧，記唔記得嗰陣時佔領華爾街事件咧，咪就話1%咧對付99%嘅，即係話咧大部分人嘅錢咧就集中喺1%嘅人手上。我發覺原來喺貨金界都係咁樣嘅，有成1%嘅人佢可以貨到100000銀或以上。 我想沉沦都冇咁嘅钱啦、啊。不过真系又要提醒大家啦，嗱，我觉得如果父母咧，你见到呢啲新闻，你要提醒佢嘅话咧，最好系点样讲咧？你同佢讲话嘥钱啊，沉迷咧，佢听唔落嘅。你最紧要话俾佢听，阿仔玩游戏唔系有钱大晒嘅，有钱大晒嗰啲唔系叫实力，嗰啲只系财力，其他玩家会睇你唔起嘅。我哋应该系要联合杯葛呢一啲靠钱嚟升 level 嘅玩家，咁样啊，系唔会有人同你组队嘅，唔会有人同你联盟嘅。嗱，如果你用呢个方法去说服佢嘅话咧，可能啊，可能会好啲，因为佢打机，喂，你都系为满足啫。如果你谂下咧，各位课金嗰啲朋友，如果你系想即系唔系为自己一手一脚打到一个即系所谓爆装嘅角色出嚟嘅话咧，咁你不如你真系攞几万蚊。你买一个已经是所谓打好晒嘅 account， 有嘅市面上有得买嘅，一早已经系爆晒 level 99 嘅 level 齐装嘅，你俾钱啫嘛，咁你有咩为啫？你打嚟做咩啫？你由 level 1入到去，已经直接去到爆机嗰个结局嘅，一啲都唔开心嘅。所以喺打机呢个时候，我哋可以用呢个人生道理话俾佢哋听，结局唔系最重要嘅，过程先至系啊！留翻货金啲钱俾阿爸做家用啦，衰仔。风头火势，好似桂花田咁样，佢唔知道可以抽脂咩？佢唔知道呢个世界上有整容换面、全身改造咩？佢唔会，点解啊？咪主要佢悭钱啫，佢唔会，佢觉得要靠自己嘅努力，用做运动呢个过程，令到自己变得更健康，而结果系咩啊？就系佢咁多年以嚟都系咁嘅样咯，冇错。呢、这个就是我哋坚持嘅代表，绝不货金喺自己身体上面。我哋交俾你啦。哎呀，今日心血少唔好激佢咁多，桂花田。 我翻嚟啦，唔使话担唔担心激唔激我。不过最紧要个人系真，不论你嘅个人心地系真，同埋所有外形外貌啊，都系真最呢、这个最紧要啊嘛。 你真系知头先你讲咗乜嘢？ 系真 的。你又话你翻咗嚟？ 我翻嚟噶啦。 啲听众今日会体谅你噶，有几个听众都话咧，我明白啊，秋月咧会抽到头晕眼花啦。 系啊，真系会。 系啊，手脚冰冷啦，咁样系啊。 而家我都好热血，因为出面好热啊。其实咧，好多时咧都想揾一啲咧开心嘅新闻同大家分享嘅，但系喺疫情期间咧，见到啲太过分嘅新闻咧，不得不提醒大家要多加注意。嗱喺今时今日人人咧喺度抗疫啦，大家都要着重卫生啦、清洁啦、干净啦，戴口罩、戴面罩、戴手套，以防病毒。连外卖啊都话叫大家免得过喂，唔好叫寿司啊，因为天气热啊，外卖需时，好容易有细菌啊。但系早几日喺屯门社区有一个网站啊，就有人影到一间寿司店，一个冇着防护装备嘅维修冷气员去整冷气，唔使下下都全副武装嘅，除非间寿司店有人确诊噶啫。咁啊系啊，未整冷气之前就好啲嘅，但系整完冷气之后，就真系唔知间寿司店嗰啲寿司同埋冬季有冇肺炎病毒喺度啦。啊，点解咁讲啊？因为嗰个维修员佢乜嘢保护装备都冇，就咁好潇洒地一踩着住对波鞋踩上嗰个寿司柜嗰度，咁佢要擒高就係要咁噶啦，啊系啊，佢咁啊踩住寿司柜嗰度企高嚟整冷气，啊睇到我张相里面咧就睇得好清楚，你哋平时所夹嘅嗰啲寿司，一盘、二盘、三盘嘅寿司就喺佢脚前面啊。其实咧，就算咧佢包好双脚啦，都唔系可以咁样踩上个冻柜嗰度噶嘛，系咪先？啊，有职安常识都知道啊，要用梯具啊，擒高做嘢，今日仲要有人喺侧边睇住扶实帮手噶嘛。既然咧要整冷气，点解唔搬开嗰啲寿司先呢？仲要俾人影到，喂，咁点再帮衬啊？其实咧，即系都见过一啲咧冻肉铺有职员咧，真系就咁踩住咧，即系就咁啊，着住个波鞋。踩住嗰个冻柜上面咧，将一啲货品咧摆喺冻柜上面嗰啲层架度嘅，系未有病毒之前啊吓，咁啊踩上去嘅时候啊，其实未有病毒都好啦，都好污糟啦，带好多菌噶嘛。啊，事后啲职员都未必有咁好手尾，会抹翻干净踩过个位置系咪？啊，报道仲话咧，有研究啊， 有研究咧，就话医护人员啊嘅鞋底啊，有 50%， 即系有一半啊，对病毒呈阳性嘅反应噶。咁啊，因此咧，强烈建议咧，所有医护人员咧需要定期清洗同埋消毒佢哋着过嘅鞋。咁更何况你而家喺街市嗰度，或者喺寿司店嗰度，一定要保持咁高度干净啲食物嘅时候，点会唔去啊着好保护衣或者用一啲梯具嚟帮手咧？就咁徒脚踩上去个冻柜度，点讲都唔合理啦，系咪？另外咧，有朋友咧又传咗一段片俾我咯，影得好清楚地，竟然有清洁工友咧，佢用个地拖。拖地又啱啊！佢用个地拖啊，拖公司啊，即系嗰啲嘅公司嗰啲斟水机嗰啲地位置啊。喂，其实周围都系菌，点解会咁样嘅咧？系咪各地嘅细菌病毒咧系无处不在噶？喂，大家唔好大安之意，你喺公共地方所用嘅嘢系全部百分百干净、清洁卫生，最紧要就系注意自己个人卫生，好紧要啊！ 情感，只盼我在某天。 在未某某天。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啊！有肥妹仔啦，同埋早晨有细眼仔。 早晨，细眼仔，瘦眼茄。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瘦眼茄，冚唪唥朋友，早晨。 系啊，头先咧系彭玲姐姐唱嘅《三人世界》， 即系我哋咯。 好犀利啊！我见到佢嗰个真音咧，只盼我， 系啊， 好似佢自己有回音。 好叻啊！系啊，所以我哋咧，我哋要俾啲掌声彭玲姐姐呢一只歌啊！好啦好啦，我哋今日咧又嚟玩呢一个咧中文成语嘅谜语题咯。 系啊， 系啊， 会唔系合理噶又？ 我觉得今次合理好多嘅， 好难噶。 上次我冇记错咧，好似系细眼仔叻啲噶，系咪啊？ 唔系啊，一样噶。 系啊， 系啊，我好犀利啊！啲成语嗰啲中文嗰啲难我唔到，你即管放马过嚟啊！ 好啊，我今次咧有几个咧，我觉得咧都合理啲嘅，都系咧有啲同运动有关嘅，你听住咯。第一就系呢一个咧。女子标枪， 跟住就估一个四字词啊。 系啦，即系话咧有个女仔玩标枪，估一个四字词。 女子唔系男子，一定系有分别噶啦。 系啦，诶，佢同古时候咧对女仔嘅称呼有关系嘅。 哦， 以前啊， 家闺秀。 仲有咧，仲有咧， 千金小姐。 系啦系啦，啱咗啦。咁跟住咧， 千金。 系啦， 难买。 咁而家佢，佢而家系女子标枪、哦，标枪去玩，点样玩噶？ 飞出去咯， 射出去咯， 射啦。咁又用可唔可以你哋文雅啲啊？用中文写啊？点写噶？ 飞出去啦。 抛出去咯，系啊！我喂，标枪点会唔系飞出去啊？ 点讲咧？如果书面要写嘅话，前面系千金咯，已经 千金不换， 千金乜嘢啊？即系我哋咧，如果话咧，那个黄耀祖土豪咧，佢睇中咗一件好核突嘅衫，但系佢为咗买咧，佢都不惜咧就千金 一格， 冇错， 好嘢， 细眼仔同埋黄耀祖同我有一分啊，真系。 我有讲千金系我讲， 你哋后来全部都标啊、掟啊、射啊，好粗鲁啊你哋。 我想讲，我哋真系用砸标枪噶。 咁你写中文啊嘛，你唔会识个钉噶嘛？ 是不是真系噶，我以为真系飞镖枪咯。 系咯，咁所以咪砸咯，啱唔啱先？系啦，好啦，好啦，咁你系啦，呢个都难啊。咁第二个又系运动题，运动题为赛跑冠军拍手掌。 唉，我差啲问咗一个好蠢嘅问题，我想问几多个字噶？咁 都系四个字咯。 系咯，你又系你未瞓醒啊？四眼 系啊，为赛跑冠军拍手掌。咁、 哦、 我哋嘅情景咧，即系好似话，哇，好嘢，好嘢，好嘢。 系咯，知道啊，明白啊。 咁赛跑冠军即系咩啊？ 即系第一咯。 同埋佢系仲有佢系赛跑冠军啊嘛，即系佢好咩 啊？快啊！ 冇错啦，有个快字嘅，唔系 快马加鞭。 咁你同拍手掌有关噶嘛？ 快 手快脚，话佢跑步，梗系跑快脚。 系咪个快字行先噶？ 个快字系最尾噶。 哦。 不过我估咧呢个对你哋有啲难啊，可能你哋未听过添啊。 咩啊？ 第一个就系个拍字嚟嘅。 哦，拍手要快啊！ 拍手，你中咗三个字。 哦，系啊，系啦。中咗三个字啊！ 系中咗三个字啦！ 拍手， 拍手咩？ 乜嘢快啊？ 拍手轻快。 我一世都唔会 系啊，因为你应该未听过。 你做咩要轻快咧？ 轻啊嘛，即系话咧，哇，轻呼啊嘛，拍手哇，好啊，即系佢本来呢个意思咧， 即 系话 拍得即刻，要喺啱个 moment 嘅。 唔系唔系，即系本来呢个成语咧系话俾人哋听咧，即系话你觉得好开心，系啦，你就话哎呀好啊，做得好，你就拍手轻快啦咁样。 哦 咁佢而家就 我一世都冇听过呢一个 字。系啊系啊。 我想问，咁系咪可以套用喺咧古时咧？有啲人咧系咪喺街头卖艺嘅？咁跟住有啲人啊，哇拍手跟住咧就做咗个动作，之后哇要拍手称快，好啊做得好啊。 都好啦，都可以咁样噶，系 啊特别佢千金一摘之后，你就拍手称快啦。 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啊，好啦好啦，咁跟住咧。咁好啦，我哋呢个唔好玩，唔好再玩运动题啦。我惊你哋都，呢、這个呢呢、這个讲桂花田嘅呢、這个好好啊，呢、這个成语讲桂花田嘅。 做咩讲我嫲嫲？ 你听住咯、哦，佢系咁讲嘅，懒婆娘唔梳头。 我妈妈有梳头噶， 懒婆娘唔梳头，最紧要个懒字。 懒婆娘 啊，有个乱字。 冇，我哋成日都讲噶。 阿 屎尿， 佢唔梳头啊！你从佢个头出发啦、 头发乱了， 唔系 四字词语、啊，你会话佢乜乜乜乜啊？ 蓬头垢面。 第二个字系个头字嚟嘅，第二个字系个头字系啱嘅。好容易嘅啫，成日都讲噶咯，你成日都闹桂花田嘅，你爸爸。 我爸爸唔话人噶。 系咩？ 系啊。 第二个字系个头字、啊，最尾个字系个发字、啊。 咩头咩发啊？ 咩头咩发？披头散发咯。有冇搞错啊？成日都闹桂花田噶啦，系咪啊？懒婆娘唔梳头啊？呢、這个就系、是。 系 啊。好啦，我哋时间又到啦，拍手称快，真系好快啊！ 亚泽表示好荣幸到访台湾，赞扬台湾在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他又传达总统特朗普对台湾的强烈支持。蔡英文致辞的时候提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方一直希望台湾能够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讨论，但被北京阻挡，台湾感到非常遗憾。他说今次疫情证明台湾不单止可以守住疫情防线，亦都有能力协调其他国家对抗疫情，强调政治因素不应该凌驾健康人权之上。世界卫生大会排除台湾的参与是违背普世人权的价值。蔡英文感谢特朗普和蓬佩奥肯定台湾的贡献，以及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他相信台美双方未来在疫苗、药品的合作都能够有显著的进展，在各领域的交流亦都能够有所突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济州之东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朝鲜半岛一带。同时，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台湾海峡至到中国东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30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66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8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9蚊，跌18.5；阿里巴巴242蚊，跌7.2；美团点评223.6，升1.2；中芯国际28蚊，跌1.9；港交所373.4，跌8蚊；银河娱乐56.5，升2.8；中国建材13.08，跌4.4；中国平安82.45，升4.5。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28，瑞士法郎8.485，澳元5.552，加元5.795，新西兰元5.12，欧元9.1384，每百日元对港元7.3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11。 港金现价报18,75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7.54美元，卖出2028.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南过海咧就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嘅丁泰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体育馆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大埔头路噶。咁喺虎山道有爆水管，虎山道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嘅慢线封闭，就系虎山道去富山村方向啦，近住平定道的慢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长沙环、告士打道波斯富街去中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和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在白茫茫的喜马拉雅山脉底下，有一条天河曾经成为一众地理学家的争论焦点。 因为在海拔5000米高的地方，气候极之严寒，要寻找天河的源头绝非易事。 但是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万物依然沿着河的两岸繁衍，还有人在这里居住。 究竟住在天河附近的生活是怎样的呢？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来自喜马拉雅的天河》，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小姐，又是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是咩？ 哎，hey, 你睇下，一揿咁未听到咯。 啊，系、哦，真系听得翻、哦。 嗱，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诶，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噶啦。 救命啊！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咧又升一度啦，31度气温，相对湿度70%嘅酷热天气警告就继续生效嘅。 系啊，阿桂花田啊，你个状态系咪继续都系盘住嗰个气弱游丝嗰个度数嚟做节目啊？ 佢都系懒婆娘冇梳头咯， 即系水性杨花。 啊，你呢啲成语又用得几好，好出色喎、啊！真系。 我哋头先话半柳。 系啦系啦，风韵犹存。系啦、 啊，你呢个好，你呢个系正面噶、哦。 边样啊？ 咩啊？风韵犹存唔系正面的。 你都觉得系咩？你试下出去赞你落到去楼下，你赞个看更啊！你风韵犹存 啊！听佢冚冚你两巴。 唔系就系咯，真系啊！ 咁不如我都系讲翻新闻算啦，好唔好啊？ 电视 嗰啲都系唔啱我噶啦 ，OK？ 嗱，我就少嘅，我知道豪仔曾经有试过嘅，阿片应该都唔舍得嘅，就是、买嗰啲咧，譬如日本啊，定系咩澳洲车厘子啊，日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之类嗰啲咁。 有啊有啊。 我会买嘅，不过唔系。成日买啫嘛， 同埋唔会请我哋食咯，佢就翻埋屋企食。 想讲呢一句就系冇试过，冇啊冇啊冇啊咁样。咁但系咧睇咗个新嘅报道咧，哇喺香港咧就话咧即系都有唔同嘅水果店啦，佢哋咧都系卖紧咧声称 唔係外國籍嘅呢一啲嘅生果， 即係揸 passport 嘅， 佢揸 visa 入嚟嘅， 係啦，應該係咁嘅， 係啦，聲稱就係咁樣啦，但係究竟實際又係咪咁樣咧？咁樣嘅， 咁佢啲包裝啊，嗰啲叫做運輸啊，咁佢真係嚟自日本，就係喺日本機飛嚟㗎啦。 之前都呃過啦，你唔記得咩？嗰、那個紙盒咧。嗰、那、成、個、個紙盒都話佢係喺熊本熊嗰度嚟噶嘛，咁、 啊、 但係最後發現原來唔係噶嘛，係啊，嗰陣時成個盒都嚟噶。 係啦，今次咧，今次個盒其實冇做清楚嘅，因為咧有一啲嘅記者咧就做咗個專題報導啊，去咗幾個街市嘅，真係新界同九龍都有啊，屯門啊、大埔啊、深水埗啊、荃灣啊都有去到一啲嘅水果店，咁樣咧佢哋聲稱都係一啲日本貨或者係夏威夷木瓜。日本貨咧就是、有佢哋嘅蜜瓜啦，同埋提子啦。但係究竟係唔係真係由嗰度嚟咧，都幾好笑嘅。 哦，夏威夷木瓜咧，我係有特登去買嘅，因為咧 喺夏威夷度買。 唔係，即係佢係聲稱自己係夏威夷木瓜嘅。咁啊，價錢都相對地貴嘅，因為平時咧我哋咧樹上木瓜咧係$20兩個㗎啦。 哦。 咁啊，但係夏威夷嗰啲咧係$45一個嘅，可以買到。 夏威夷嗰啲就唔喺樹上嘅。 唔、啊、 係。先话树上木瓜，夏威夷嗰啲系海上嘅， 系 咪？ 就系咁写啊嘛， 所以我唔明咯。 本地树上木瓜咁样咯，总之就系咁样。 好啦好啦。 咁咧去夏威夷嘅，你成日写夏威夷木瓜啦咁，咁价钱当然有分别啦。 争廿几蚊， 真系啊！ 咁系大粒细粒啲定点噶？ 啊，其实 size 差唔多啊，都系一个手掌咁大啦咁、 哦哦哦， 但系食落去咧，其实都系真系一般嘅啫。 哦，即系食落去你唔觉得好大分别嘅、哦？但 系 如果 都系啊。 我而家講緊洋屋道呢度，佢聲稱係夏威夷木瓜。你頭先話夏威夷木瓜，你買過係$45一個噶嘛？ 係啊係啊。 喺洋屋道街市係賣緊$10.5嘅。 $10.5 夏威夷木瓜。 $10.5十蚊个木瓜定$50啊？ 咩啊？木瓜干都唔得喎。 系啦，$10.5喎。 五个， 但系佢系咪好细个噶？ 嗱，我真系唔知，因为其实佢冇，我冇见到相。 哦，即系佢上咗文字啫。哦， 系啦，佢、 okay、 上咗文字就系讲紧呢一个价钱嘅。咁其实 从来冇睇过。 系啦， 哎呀，真系，哎呀，真系要特登要搭去荃湾 度。 喂，你荃湾区，你荃湾区之友，你应该有去睇下。 我好少 去 街市啊，吓。 哦， 系。跟住呢个咧，但系跟住咧就俾记者发现咧，即系究竟啊嗰、那个你就。即个牌就冻住$10.5啦，但记者咧就见到咧栽住呢啲木瓜嘅纸箱咧就印住嚟自海南省嘅， 哦， 夏威夷系有海南省，我 唔 知道啊。 海南省里边有个夏威夷，即等于嗱，其实等于我明啊，我明啊。而家我解开咗个谜团，如果我买呢个系叫做东京苹果， 系 喺边度嚟噶？ 东京街 深水埗， 系啦， 冇问题。提咗，我终于明白啊！冇，我冇讲大话。 你知唔知今日头先我哋讲姐姐咧被抄牌嘅时候咧，讲紧啊将军澳都有对夏威夷劲噶， 系咩？ 系啊，佢话将军澳夏威夷劲嗰度捉佢。 有啊， 系咯、 啊，我哋之前介绍 啊，系、啊、我们的 有介绍过噶， 系、啊、会唔会原来就喺将军澳嗰度种出嚟噶？ 就系咯， 你以为将军澳系苹果出名啫，木瓜都出名噶嘛？而家系咪先？ 点解嗰个纸箱系写住海南省咧？如果系将军澳嚟 咁香港会唔会有海南街啊？ 我知啦，即系将军澳海嗰边嘅南边 系啦 嘅， 都得噶。 我哋要拆字， 系会唔会系咁样啊？ 缩短咗啫， 系咯。原来我哋香港已经有好多国际化嘅街道噶啦嘛，所以齐晒嘅南京街又有，东京街又有， 系 咪先？ 但呢一个嘅水果店咧，就唔单止卖呢个夏威夷木瓜嘅，佢仲有咧声称系嚟自日本嘅梅龙蜜瓜。 梅龙 系咪又系？ 哦哦， 梅龙啊，边个 龙啊？梅 哦， 玫瑰个梅， 跟住咧， 王字边做一个龙，一条龙嗰个龙， 系 啦， 系啦，我都有上网睇。 啊，呢个龙嗰个蜜瓜我都有听过啊，系啊系啊， 你有听过系咪？ 有啊有啊有。 就话咧，每个咧就喺嗰个嘅水果店咧就卖$30，亦都系声称咧就嚟自日本嘅咁样。你知咧，日本真 系 好犀利咁样。 系咯系咯。 不过 咧，卖都卖贵好多啦。 系啦，但系咧，我睇到嗰个价钱咧，系理应好贵噶，但佢就卖$30一个咁样咯。但系咧、 哦、 就俾记者发现咧，喺、 okay. 蜜瓜嘅蕉纸上面度咧，就系写住另外一啲嘅字眼嘅，例如唐龙瓜咁样，咁就同梅龙蜜瓜就唔一样啦。咁样，咁究竟有啲咩分别咧？咁可能又要即系大家又要再了解一下啦。 哦、okay. 但其实咧。 唔單止係呢一個嘅，去到大埔嘅富善街市嗰度咧，一樣都係梅龍蜜瓜，佢賣得仲平添，佢仲賣$25一個啫咁樣。但係咧，當記者問啊，你啲呢個蜜瓜喺邊度嚟㗎？ 佢係嚟自邊度啊？日本。 係啦，跟住咧開頭咧嗰個賣生果嘅姐姐咧就話日本咯，日本咯。 係啊。 跟住記者就再問，真係日本？ 但我又記得你海南喎、 啊，唔係啊，海南係另外一間叫荃灣嘅呢個大埔街市，佢就話日本，再問咧就話。唔係，其實嚟自台灣㗎咁樣，係啦。 哦，即係問多兩下咧，又變咗地方啦，又即刻轉咗 passport 啦，佢哋。 係啦，因為我睇翻個資料啦，呢啲梅龍蜜瓜咧，如果真係嚟自呢個日本靜岡縣嘅話咧，係賣緊$300-$400一個。 係啊，靜岡小姐啊，好貴㗎，你知唔知啊？ 嗱，我知道啦， 唐 龙瓜喺边度啦？我早嗰排咧，我去果栏嘅时候咧，我都有见过。佢咧又好得意嘅，嗱，佢就会写住唐龙啦，咁跟住咧即系唐文龙个 friend 咁样啊。然后咧佢又都会咧有张招纸咧有晒日本嗰啲字咧，吸咗个 label 喺度嘅。但系咧我嗰次见咧真系咧唔贵嘅，即系未去到头先你讲咧话几百蚊一个啦。咁原来系点样咧？佢系日本。 是日本种， 是日本种。 佢好多时咧就 日本种子。 啱啊！ 我哋要讲，我哋要玩广东话拼音，诶、唔系广东话嘅发音啦。我讲一次俾你听。 OK。 佢系日本种，内地种。 哦、OK。 喂，呢个评上去入，哎呀，我哋广东话好叻啊！嗱，日本种，内地种。 嗱，深水埗另外一间水果店咧，就攞呢一个嚟做解释啦。因为佢咧又系卖紧呢啲嘅梅龙蜜瓜，$20个添，越嚟越平啊！咁样，记者咧就问咧，究竟个出产地喺边啊？个店主咧就死都唔讲，或者讲唔到，唔知啦吓。但佢就 系 话啦。我哋呢啲蜜瓜種子係嚟自日本㗎，咁樣。 係啊， 但如果你睇翻啲資料嘅話咧，佢哋係講日本嘅呢一啲嘅梅龍蜜瓜咧，或者即靜岡縣呢啲，係賣緊幾百蚊一個嘅蜜瓜咧，理應佢哋個種子咧係唔會外傳嘅，佢哋係唔會俾種子賣出去，去保障翻佢哋呢個品種咧係值呢一個價錢。 哎呀，所以佢哋連呢樣嘢都唔掂當啊，都係冇呢件事啊！日本種，哎呀，係啦。 唔知道啦，但係咧，佢哋就話產源地呢方面咧，佢哋係會非常非常去保障嘅，啲種子理應唔外傳。咁佢哋話係嗰隻種子係咪真係嗰隻種子咧，都係一個問題。 誒嗱，呢度咧真係越嚟越開心啊！因為咧就係講呢隻蜜瓜咧，因為點解咧？嗱，我想咗咧，我哋香港咧有一個嗰啲直銷嘅購物網站咧，即係嗰個大牌子㗎，都阿黃生嗰個咧。咁咧佢就有賣一款咧，就叫做呢個梅龍蜜瓜啦。佢咧嗱有兩個聲稱嘅。一个咧就话咧一藤只结一个瓜，即系话咧佢就系即系等于 一 棵一个啦，就特别养分多啦。好啦，咁佢有个产品介绍嘅，哇呢、這个真系大家要学下嘢。兼且咧，如果我哋啲听众卧虎藏龙啊嘛，如果你有买开水果咧，补充更正一下佢讲得啱唔啱啊？佢点讲咧？佢就话啦，梅龙蜜瓜。最早是在英国种植的。 是。 哦，即是说日本都是假的。 不是你听清楚先。梅龙蜜瓜最早是英国种植的。30年前。 他 由日佢喺日本咧，从英国引入， 即系话佢喺日本嗰度咧，就喺英国嗰度攞啲种子翻嚟，佢喺日本嗰度种。 系啦，即系第一站系英国，第二站就日本。咁喺日本掀起一股热潮之后咧，第三站咯， 系啦， 再由中国专家引入去到边度啊？海南岛、嗯。 所以咧，又见到有海南梅龙蜜瓜。 所以佢话咧，呢只瓜咧被誉为系中日英嘅三国混血儿。即系话咧，无论你买边款咧，其实佢都冇讲大话嘅，佢都真系嚟自呢一个梅龙。同你话日本系咪原装正版咧？ 又唔系喎，原来。 如果你咁计嘅话，英国先系。嗱，但系咁，日本嘅种诶，即系英国嘅梅龙种子咧，去到日本咧改良咗，就成为而家头先阿田话咧卖到好贵嗰只种。 系啊系啊。 所以如果你 百几蚊个 系啦，如果你要追完数本咧，你真系可以话。英国可能都冇咁贵，日本咧佢改进完之后咧就变咗咁嘅价钱，然后我哋中国再将佢引入去咧，佢又系光明正大咁，因为大家都沟嚟沟去啫嘛。 系啊，所以佢头先 佢就变咗唐龙啦，佢都冇呃你嘅咁样，所以系三只唔同嘅瓜嚟嘅。 咁但系佢又 真系， 佢又话冇将啲种子散出去嘅咁样，嗬？ 系啊， 但系人哋讲到明个官方都咁讲噶咯，系啊。 過咧，亦都有專業人士，呢啲專業人士佢嚟自邊嘅咧？就呢、是、個果菜同業商會啊， 是 海外入口果菜商會嘅朋友咧就咁講，佢話如果我哋呢啲普通嘅 layman 咧，見到呢啲咧賣到咁貴或者賣到咁平嘅呢啲嘅生果，我哋點樣去斷定佢係唔係真貨啊？ 是是 都有方法嘅喎。嗱，第一樣嘢咧，佢就話判斷咧，佢話講真，即係 就問佢係咪真嘅。 系 系啊， 你打我 严严逼供系啦， 唔系先问问个老板真定假先咁样， 咁先睇下佢 pat pat 仔先系咪？ 嗱，睇佢 pat pat 仔就唔啱，睇佢个包装就啱、 哦， 因为咧就记者咧就将呢一啲嘅相啦，佢哋影咗嘅相咧就俾呢啲嘅专业人士睇嘅时候咧，佢话其实就咁睇翻咧嗰啲所谓声称系呢个梅龙蜜瓜嘅包装咧，佢就话起码我觉得咧呢啲嘅蜜瓜咧就唔系嚟自日本噶啦咁样， 系 佢话因为咧其实如果真系嚟自日本嘅话，佢哋有特别嘅标签嘅，正江嘅蜜瓜咧系会有蓝色又或者银色嘅镭射标签去帮手嘅， 系 因为第二。大家真的要看看个价钱、啊、他说如果真的便宜到这样的话呢，即如果这个是人家真的卖的市价是这样，怎么会有变了30元或者 20元一个的可能我 觉得、蜜瓜这样、啊、他说如果个价钱真的差成10倍的话呢，没可能是真货来的，所以大家没想着即哇国家大促销都好、啊、不会去到这样的地步的，但是他们都有讲到了问律师他说但如果咧呢一啲嘅商販咧，佢哋真係好似喂咩商品說明條例啊嘛，係咪？你講又話呢一度，實際上係另外呢一度，佢哋咁樣講，告唔告得入嘅咧？你哋估下啦。 我谂过唔入，因为佢唔会写话我系嚟自日本啊嘛，佢净系将嗰个所谓个 种 名啫 ，branding 啫，可能系咪咁啊？ 咁佢真系嗰个系列啊嘛，系咪啊？ 嗱，真系好似，因为咧有另外一档嘅铺头喺屯门嘅，佢就系卖提子嘅， 系 嗰啲提子都好贵噶， 巨峰咯， 系嗱，佢唔止，原来仲有一个咧叫做情王嘅， 啊情王啦， 情嗰个情啊， 琴日先至订咗个300多元啊要， 唔止添，我见有啲咧一抽去到800元900元， 嗰啲好 有啊。 再貴啲咯，係係係。 但係屯門呢間咧就賣緊50元一個一抽嘅提子嘅啫。 O K O K。 佢就點樣去賣咧？佢就動咗個牌喺度，個牌就寫住情王，同埋括號寫住日本江山香印青提子品牌。佢淨係咁樣講。 品牌啊！ 係啦，記者問佢：喂，出產地喺邊度啊？嗰、那個人係冇答嘅。原來呢一類型嘅解説咧係。你可以當係一啲灰色地帶，唔好話係法律啦，係一啲少少嘅灰色地帶嚟嘅。因為咧，執業大律師咧就話啦，如果相反咧，淨係寫住情王兩個字，佢括號寫住日本就係、是、有個咁樣嘅牌子咁樣，佢冇直接話咧呢一抽提子就係情王，佢只不過懟咗個牌出嚟啫嘛咁樣。 嚇，咁都得啊？咁你 咩話？佢只係懟 咗 個情王就得啦。 佢冇話我係情王喎、啊、咁樣。咁你咪即系呃人咯、 啊，因为佢话咧，佢对咗个牌写住情王，但系咧就冇，因为情王呢两个字冇直接表明就系嚟自日本啊嘛、 哦， 所以佢话咁样咧，好可能系会变成证据不足。 咁不如佢话其实嗰个系天气预告嚟啦、 啊， 今日有晴天啦、 啊，系啊， 或 者你件衫啦，将会情王啊， 系啊，即系 纯粹 纯粹咁 样 啫，我咁样嘅就 咁样足智失法咯。 嗱、啊，呢、這个咧就律师俾嘅意见咯，所以佢就话 法律啲嘢我哋真系唔识嘅，真系明明写住情王。 但系我觉得最实际嘅就系价钱咯。其实你见佢咧，暂时咧有少少良心咧，就系佢如果觉得自己唔系即系真系喺日本度引入嘅咧，佢唔够胆卖日本嘅价钱咯。呢、 嗯 這个系暂时你见到咧，佢都唔够胆咧。即系嗱，如果你话佢嗰个唐龙咩蜜瓜咧，如果佢真系变300多元咧，咁、 啊、 你就真系再最佳等得多啲噶咯。 系啦，因为佢真系喺度虾毛变凤凰啦。 系啦，但系佢而家就识得分开咧、嗯，你自己识啦。大佬35元买个唐龙嘅，咁你自己知咩嚟噶啦咁样。 其实系嘅，我都觉得如果你系识食嘅，咁你会知道，咁你知道肯定唔系日本种嗰只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种开嗰啲蜜瓜咧。是真的几百元一个提子也是的嘛、 啊、 都不是很便宜的嘛。 不过呢睇到即係呢个报道都另外有一个附带嘅啦，如果有啲朋友有啲商贩佢哋即係唔係最老实咁样做生意嘅话，咁梗係唔好啦。但佢哋都有讲到，如果真係嗰啲呢一本身係做緊嗰啲呢由外国引入啊所谓嘅贵价生果嗰啲嘅朋友呢，其实喺疫情底下呢佢哋嘅生意呢係惨淡到不得了。 尤 其是本身呢等係啦、哦、因为大家真係使少咗钱，又或者平时可能会去果栏啊，或者到 时 去果栏见到呢佢话真係少咗人买，再加上呢就係嚟緊就中秋㗎嘛。 中秋果籃咧，本身就係買呢啲貴價嘅生果，佢哋去貨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嚟嘅。 係啊， 佢哋話而家佢話根本就唔夠膽去想象啊，會有幾多訂單。佢話舊年年尾啊，都仲有10%-20% 嘅訂單嘅。到咗咧疫情開始嘅時候咧，直情去到零嘅階段啦， 冇咁好啦嘛，因為 係啊，即係唉，佢哋應該生意都好難做啊，陰公啊，陰公啊。 但我哋本來仲諗住可以喺呢啲地方度咧攞到唯一嘅甜啊， 係啦， 但係而家呢個甜都苦埋啦。 有炒谷蚊煎煮，我怎麼可？树亲密的蔓语，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也许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一餐必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感。啤梨点样拣？系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人陪我撑？搞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撑。好在我唔系冇得拣。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我可与他守好，一磅一字号，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餐不敢干，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拣，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想找到苹果橙，是多啤梨想到你正在10蚊牛角尖，3蚊一只橙，一点都唔失恋惨。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警方表示，朝早至少拘捕七名男子，涉嫌干犯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同串谋欺诈等罪。消息指，被捕人士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佢两个仔同埋四名集团高层。消息指，黎智英涉嫌勾结同串谋诈欺。同串谋欺诈等罪，大仔黎贝恩同二仔黎耀恩分别涉嫌串谋欺诈和勾结罪。消息又指，一传媒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同样涉嫌勾结和串谋欺诈罪。行政总监王伟强、动画总经理吴达光同行政总裁张剑雄就分别涉嫌一项串谋欺诈罪。过百名警员，包括机动部队成员同便衣探员等，朝早近10:00进入一传媒位于将军澳工业村的总部。部分警员手持工具，亦都有警员在现场拉起封锁线。一传媒旗下苹果日报报道，黎智英朝早在律师陪同下，由探员带离何文田大宅。他离开的时候被锁上手铐。 集团向员工发通知，话将军澳办公室有突发的状况，暂时不好翻工。在途中的同事即时折返。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连四日的会议将会在听日闭幕。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预计，人大常委会会比全体第六届的立法会议员延任一年，并会在听日的闭幕上就具体运作等问题作出决定和解说。叶国谦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自己未有列席今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但按他对早前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向人大常委会说明的理解，显示人大常委会在处理立法会因为延后选举一年出现真空期的问题，会属意比第六届的立法会全体议员延任一年，继续履行职责。行政会议成员、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至今有十几间安老院舍爆发新型肺炎，情况不理想，院舍需要做好内部防疫措施和检测。林正财说，香港的牌照院舍地方小，员工不多，空气不流通，员工有机会将社区感染带入院舍，因此要将院舍和社区隔开，包括禁止探访。他认为只要内部防感染措施做得好，即使有一至两位的长者受到感染，都不会出现院舍爆发。林正财又说，全民免费自愿检测应该先为有病征和高危的人士做，例如是长者和院舍员工，并建议检测每星期都做，将感染风险降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2点，跌92点，总成交金额73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3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9.5，跌18蚊，是跌18.5。阿里巴巴242.4，跌6.8。美团点评225.6，升3.2。中芯国际28.15，跌1.75。港交所374.8，跌6.6。银河娱乐56.4，升2.7。中国建材12.96，是跌5.6。中国平安82.35，升4.0。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瑞士法郎0.913，加元1.338，人民币6.968，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港金现价报18,75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8.66美元，卖出2,029.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七咸道南咧，因为爆水管啊，咁而家七咸道南嘅车系不能够左转入去黑德道噶。重复多次啊，因为爆水管，所有车都不能够由七咸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经过小心啦。咁喺虎山道咧都有爆水管，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嘅慢线封闭。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告士打道波斯富街桥面去中环、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上水，以及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大家留意啊，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即时被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超 B。 在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很关心一些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因为他们的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送这首周柏豪的《老少平安》给大家。 能共你见面走来最多一次，多一天更少下次，没那一个从无有止，若最爱仍在，仍愿称呼我不早，多一眼都在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这 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嘿，广播到人妻信箱开始。是你啦。 头先嗰个人哋话佢做 VO 嘅。 是啊，是我。是我嚟啦吓。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啊！嗱，呢排因为疫情，尽量都唔好出街啦，系咪？尤其系啊，有小朋友，但又要同老人奶奶住嗰啲姊妹啊，你哋点啊？情况上好吗？还是已经早出晚归？阿仔就俾自己阿妈睇啊！嗱，谂深一层啊，阿仔阿女有爷爷嫲嫲锡，咁咪几好，咪一件幸福的事吗？啊，只不过有阵时嗰啲奶奶就 啊，奶奶啊，系我嚟嘅，原来系哦，奶奶 咩啊？ 你唔好抱住个孙啊！你啱啱去完街市，手都未洗，头又未梳，鞋又未换，好多细菌噶噃。 哎呀，得啦得啦，转头先啦。平时我都系咁噶啦，只不过你未起身咋嘛。而家早咗起身就喺度巴巴闭咁。 唔系啊，奶奶。 咩奶奶啊？ 你起码都搓下个手先啦。呢度有支 搓手液有埋芦荟精华嘅，你用啦。 啊，好，我见到得正正喺我面前。哎，威啦，啊，而家咧唔俾我抱个孙咁话啦。哎，我牙老啦，眼又蒙，耳又聋。 咁又系。 只系啊，想啊，仲趁啊未变老嘅时候，陪多啲个孙，享受下麻孙乐啫。咁都叽叽格格，咁都话唔俾啊，都流流啊！ 哎呀，咁样冇话唔俾你，我系想你洗手啫，我讲几多次啊？ 系啊，你自己谂下啦，吓、啊、假期啊瞓到黄朝白晏，你两公婆日忙夜忙啊，平时边个凑啊小 B 啊吓？啊咪我咯，啊个孙平日啊对得我系最耐啊，系咪边个？系咪我啊？哎呀，咪我呢个老人家咯。咁如果我有病啊，小 B 一早中个招啦，等你得嚟喺度同叽叽叽喺度笑笑笑啊！ 奶奶啊， 系咩啊？ 你想中咩招啊？皇帝招啊，定系奶皇招啊？ 你惊我啊嘛？话惊我有毒有菌抱你阿 B 啊嘛？ 你咁样将两样嘢拉埋一齐嚟讲嘅，唔怪之老爷一早已经。哎呀，我唔讲啦，真系。 哎呀，你咁惊我出街啊，带埋啲菌翻嚟啊，咁啊 M 班啊，够多小朋友啦，吓而家仲衰啊，啊名啊报咗，钱啊俾埋，学都冇得翻啊，仲有。 奶奶你咁潮嘅，你识讲 M 班嘅？ 梗系啦，即系话 你 啊，你就识得怪兽家长啊，仲有一样嘢我都未真系话你，你唔好口话我。 咩咧？ 我个孙啊吓，我个心肝宝贝孙啊，佢要食人奶噶嘛，你又话唔喂佢吓，啊已经唔好噶啦，咁俾埋晒啲咪奶粉。粉啊吓，边度够营养啊？边度够人奶够好啊？ 哦，奶奶啊， 咩啊？ 你咁锡个孙，你喂佢饮人奶咯。 我有嘅，我话俾你听，我一定喂。 哎呀，你冇啊？你冇就唔好咁多嘢讲啦。奶奶，而家啲奶粉啊，有双重 HMO 配方同埋 FOS 益生元组合噶，无疑天生嘅营养成分。 咁系你今日奶粉广告啊？我识背啦 ，A A H A D H A 啊嘛。 你就 DNA 啊你啊，喂人奶点瘦身啊？诶、哎，同你讲都嘥气，你睇你自己个样啊，变成咁啦，而家真系。 咩变成咩样啊？而家咩样啊？ 啊！呢个时候佢老婆好嬲，哎呀，因为唔够佢奶奶讲，佢冲咗入房啊，即刻咧打个电话俾翻紧工个老公去受苦啊！ 头先你 VO 把声唔系咁噶， 啊唔系，头先我开场白嚟噶嘛， 我开场白又唔同噶， 梗系啦， 咁多饭盒嘅咩你攞？ 喂，老婆，咩事啊？打俾我做咩啊？ 咩事？你系应该问我做咩咁嬲啊？咩事搞到变咗男人声？嚟过啦，你 我理应个剧情你都 嚟过啊！ 你都未讲嘢，我点知你嬲啫？个剧情有饭博啊！你知唔知啊？ 唔系噶，我打得俾你一定系嬲噶啦！快啲讲啦，而家 老婆啊，做咩啊？你又嬲嬲猪咁嘅？ 你就问笨问嚟做咩啫？我唔嬲打俾你做咩、啊？ 即系你系嬲先打俾我嘅，咁今次嬲咩啊？ 咩你奶奶咯？佢啱啱去， 你奶奶系嘛？我阿妈系嘛？ 我理得你啊！你啱啱仲要同我讲嘢系咪啊？ 啊 ，sorry， 佢啱啱去完街市翻嚟啊，手都唔洗就破个 B 啦！我叫洗完手先破个嫌我烦啊！我咪除咗佢几句咯。而家你我嬲唔嬲啊？你话我？ 老婆老婆，冷静啲先。阿妈锡个孙啫嘛，呢啲叫情不自禁啊，由佢啦。 情不禁，为唱唱你唱咩歌啫？你无端端俾我唱歌啫你？ 我冇叫你唱歌，老婆。 你讲咩情不禁啫？你而家真系又似你啊！ 对唔住， 死佬啊！ 咩嚟咁？ 你睇下单新闻先得噶。外面疫情啊，爆到七彩啊，街市都封埋啦。万一奶奶喺街市度买餸，佢掂到啲病菌嘢，就俾小 B 点算啊？ 老婆唔好喊，唔好喊，好简单嘅啫。奶奶好与坏在乎沟通与关怀嘛，你有冇听过啊？ 我咪要笑噶， 系我谂住氹翻你。 我咪要笑噶。 如果你可以笑，我觉得我容易落台。 可以笑的话，不，你又引我唱歌做乜嘢啊？你啊， 我真系冇引你。 你话可以笑啊嘛？ 系 ，sorry， 总之一句讲晒，阿妈年纪大啦，咁你咪俾啲耐性同佢解释下咯。 我讲嘢佢肯听咩？ 佢啊，连我俾佢嗰支搓手液啊，佢都唔肯用啊，唔要啊，佢眼尾都唔望下，都唔知系咪啊，系咪眼尾嗰啲咩鱼尾纹啊，多得滞啊，睇唔到嘢啊，佢而家。 唔系嗱，老婆呢、這个我知噶，阿妈有主妇手噶，佢点听嗰啲酒精咧，只手会好乸，会好痛咁样噶。 好在你两个字唔系黐埋一齐讲啫，唔系我 cut 你线噶啦。 我讲得好清楚噶， 系咯，我够个乸啦，我而家个心我乸住添啊，我就知佢好有性格咯，就算佢有主妇手啊，佢都永远唔洗手，永远唔做嘢，系咪啊？有得啲病菌周围走系咪咁即系话？ 但我哋点样都叫做同一屋檐下，相嗌唔好口啊嘛，鬼叫我哋一齐住咩？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你又叫我唱歌做乜嘢啊？ 总之，老婆讲真啦。其实外母嚟到我屋企个情况又点先？ 啊，死佬！而家你讲我妈系咪啊？ 系啊。 咩事啊？咩情况啊？同你阿妈有分别咩？ 未系冇分别咯，即系话其实你阿妈都一嚟到我哋屋企嗰阵时，未系乜嘢都唔做手，又唔使第一时间，未系抱下小 B。但你冇嘈噶，嗱你第一时间啊，就仲借啲耳话小 B 要换片俾你阿妈抱添。你叫佢洗手换衫先，亦都冇讲啫。 唔俾抱啊！我系唔俾佢抱啊！ 吓、啊， 我系话我第一时间啊，我叫阿 B 换片啊，唔俾阿妈抱啊，我叫咗个洗手换衫啊，你明唔明啊？ 我讲错咗咯，而家好彩有老婆你咁通情达理咋。 咁咪系咯，眼细我话你噶啦，真系搞到我声都变埋而家。我话你听啊，如果唔系点啊，唔系用啲咁嘅技巧嘅话，咁疫情好严重啊嘛，咁唔通我兜口兜面话佢咩话晒我妈嚟噶嘛？ 唉，咁你有冇见我向你投诉外母唔啱咁啊？ 你咁啊啦，你咁啊啦， 你又想唱歌咁？你系谂唔到歌？ 我谂唔到啫嘛， 系我睇得出啊，真系。唉，其实。所以你都真的要学识下点样同老人家相处噶。有阵时佢话咩未咩，反正你又唔做，佢都冇你办法，咁咪唔使劳气咯。 唔使劳气有鬼啦！我话你听啊，奶奶佢点样啊？佢每朝五点啊，一起身就扭大个心机啊，播粤曲啊，舞月夜抱一落红啊，红红红。哎呀，嘈住我瞓觉啊！我又冇怨过半句啊，我又冇唱翻佢一阿叶兴耶就我有冇啊？我冇啊嘛，我有冇叫你陪佢一齐唱啊？冇啊嘛，都算啦。佢啲胸围啊、底裤啊，几廿岁都着胸围嘅咩？ 应该都要嘅。 哦，咁、okay、 佢起码佢真系有着，唔系唔使攞出嚟洗啊？系咪？扮洗咩，老婆？ 哎呀，我唔知啊嘛。几廿岁，唔系底裤，都唔系自己洗，佢就咁劈落洗，即系同我啲衫一齐洗，我同佢捞乱胸围咁点算啊？款唔同啊嘛，我又冇怨过。 你唔会捞乱胸围噶嘛？我又冇怨你同阿妈个 size 都唔一样，点捞乱啊，老婆？ 你而家笑我啊？ 唔系我讲事实， 你笑我啊！而家 佢嗰啲叫阿婆底裤，你嗰啲唔系啊嘛。 咁点啊？我有冇怨过半句啊？ 你冇怨，总之，老婆你又笑又喊，咁总之你唔好嬲啦。嗱，我今晚翻嚟，我会教佢用同耳筒听，用耳筒去听收音机。 佢同耳筒点听啊？ 系啊。寫錯咗，我生啲照讀啊！再買個洗衣籃俾佢，叫佢裝嗰啲污糟衫分開洗，咁好唔好？ 咁算你啦，下次如果再煩你咧，我就剪咗你 嚇 張信用卡，等你冇得用啊！ 嚇、啊、剪咗你嗰張附屬卡，我好開心啊！咁就 我係主卡，你係附屬卡啊！你有冇睇劇本啊？你啊？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老婆，咁總之咩都你啱，有啲乜嘢你就煩我，我就錫曬你咁 收線啦、啊。 仲有我个 VO 啊，系啊，嗱有家庭辅导专家就建议啦，喺处理双方嘅期望嘅落差咧，系先冷静自己情绪，再尝试由对方嘅角度出发，大家各让一步，咁关系就会变得和谐啊。 最好来些雨水，看不出什么伤悲，天要我。 男人真系好命苦啊！呢、這个就系迪克牛仔嘅歌曲，男人真命苦。 好啊，呢、這个岗位正正系曾志豪你而家嘅岗位嚟嘅、 啊。有啲咁嘅事咩？冇啊， 系咪咧？ 冇啲咁嘅事、啊， 真系冇。 系咯，我冇晾胸围出嚟、啊， 又唔使你洗嘅，都系洗衣机啫。 唔系，而家呢个疫情之下咧，就真 系系咪？我想问有冇高度戒备紧啊？譬如阿祖祖，你爹哋妈咪会嚟你屋企啦。咁啊，譬如 即系摸阿 Molly 之前要先洗手咁、 啊、 样。 系啊，嗰啲咁样咯。 我好彩嘅，佢哋本身好识做，即系有阵时你哋做紧节目，我 home office， 你未听到 Molly 吠嘅， 系啊。 其实嗰阵时咧，就是、我爸爸嚟到我屋企，但我爸爸平时一嚟到屋企咧，就会即刻摸阿 Molly 啊，揽住佢锡佢啊。但因为疫情嘅关系，佢就一定会坚持洗咗手，做晒呢啲咧个人即系清洁嘅嘢，先至会掂 Molly。反而系我个女只狗，佢唔明白咯，佢会吠你做咩唔掂我啊咁样。但我爸爸妈妈嗰啲咧，就真系好识做，我冇过呢一个。case 里面嗰啲当事人遇到嘅问题， 系我都冇啊。譬如早两日阿妈嚟屋企咁样咧，佢直情带埋条裤嚟换咯。 哦，其实系噶、嗯， 其实佢已经好安全，因为点解我车佢过嚟噶嘛？佢落楼下就已经上我架车、哦，直接就上 lift 就翻到屋企，其实都冇出过街嘅。但佢都带一条裤。 污糟嗰 个系你啊，冇错，最污糟系我。你讲得啱，其实最污糟真系我，系啦，系啊。 但系因为有时啲老人家咧，佢会觉得咧，因为佢平时凑开佢自己嘅小个孙啊，因为即系啲仔女或者新抱出咗街，你翻工一早流流咁翻工噶啦嘛。咁究竟佢点样处理佢个孙咧？其实佢自己有一个方法噶嘛。正如我妈咧，有时都会话。哎呀，你即系我成日喺屋企都好好高度戒备，好似成日睄住佢咧，又睇有冇啲即系有啲冇抹干净啦，系啦。跟住佢就话：，你咁样其实佢话你成日咁样望住晒，你个人辛唔辛苦嘅咧？咁样。 啊，你阿妈讲得好好呢句真系，系咯。 你个人辛唔辛苦咧？成日咁样督住晒嘅， 系咯。 跟住我话：咁唔系，我有时咧，我话啲菌唔系即系想同你讲玩笑噶嘛。咁、哦、我而家高度戒备。 好文雅喎、啊，突然间啲菌唔系同你讲玩笑 嘅、 啊。 系啊，真系唔系开玩笑。 啊，你真系抽咗六支月之后醒咗、啊， 即系 千金一集啊！你真 系。咁唔系同你开玩笑啊嘛？咁佢真系有菌噶嘛？咁啊，即系所以咧，我就系我翻嚟咧，我就第一时间，我真系唔同我妈下气咧，喷佢嗰啲所有嘢。 其实咧，我觉得咧， 就觉得好压，好大压力嘅。其实佢 会噶，有个做法咧，可以调翻转咧，你唔好讲咁多，但系咧，你可以添置一啲咧。方便嘅用具，就等啲老人家咧。如果你覺得佢唔夠細心乾淨咧，你不如用行動嚟幫佢。譬如咩咧？譬如我家姐咧，佢早嗰排咧，佢買咗樣嘢咧，翻屋企咧，愛嚟俾屋企人洗手。其實屋企人不嬲都好整潔嘅，係我唔整潔啫嘛。但佢買咗嗰樣嘢咧，係更加好喎，係點樣咧？ 即係自助嗰啲消毒啊，唔係嗰啲自助嗰啲簡易機， 唔係自動感應機咯， 啊係感應嗰啲咯，係 啦，其實你都係 企度用啊， 係啊，但好細部嘅咋， 細部嘅咋，咧嗰個大品 牌入電池嘅咋，其實係 綠色嗰個品牌啫嘛， 係啦，迪慕咯，係 啊， 佢係佢係將佢咧，總之就係一個好細嘅嗰啲鑿咧，你真係其實係好似一個細花樽咁細個咧，咁啊膠地咁嘅質料嘅，你就冚嗰支嘢咧，好似裝嵌式，你就將嗰個清潔液咧 就 倒塞落去，咁入電池嘅啫嘛，咁然後咧你又拍咗個安掣之後，你伸隻手落去咧，佢就會跌，佢就會瀉啲泡泡液出嚟咯。 係啊 係 啊， 幾好啊呢、這個， 其實都幾方便嘅， 好方便啦、啊，坐台式咁樣一嚿嚿拎起就走噶啦、啊，即係唔使商場乜、啊、都唔使咁樣嘅。咁但係我話呢個好處係咩咧？你就唔使勸咯，即係假如如果你屋企人咧冇咁乾淨嘅，你與其勸佢咁多咧，你不如就買啲嚿嘢。然后你咪觉得咧，佢就会自动自觉嗱，又一定会洗到手啦，又唔会又再掂到第二啲嘢啦。 习惯喺出边都系咁样感应嘅啫嘛， 系 咪先？咪感应下咯。 系啦，呢个都好事嚟噶。 我觉得另外一个做法咧，就系、是、如果嗰啲即系阿家嫂或者嗰啲仔咧，见到啲外母啊、奶奶啊，有阵时个卫生未做得咁好咧，其实冇得拣噶啦。你想个目标达成啫嘛，你就 系 想佢干净啲啫嘛。你真系又矮又细，真系做下巴咧。哎呀，奶奶，哎呀，洗一洗手先啦，好方便啫嘛。即之类嘅嘢，你氹佢又好，跟住就算佢用几廿句嚟答你，你都真系亲声忍气喺呢一刻需要噶。 唔系，因为咧，即系唔系啊， 因为有啲时啲新抱咧，佢就会谂啊，喂，呢啲系正常嘅常识吧？ 系 你点会唔去做，同埋点会唔识？点解有人叫？因为即系成日都系咁样下下都望住你咧，其实嗰个人咧都好辛苦噶嘛， 是 即系双方都辛苦，你明唔明啊？ 不过咧， 你做好自己嘅时候咧，咁嗰咪大家好咯，系咪？ 不过你又谂翻咧，我哋咪成日睇到佢哋影嗰啲唔戴口罩嘅阿伯啊，或者有啲即系阿婶啊，即系假设都系啲比较长者多咧。嗱，你望住佢就固然你戥佢惊啦，跟住你都谂系，假如佢有即系仔女啦， 翻到屋企嘅时候 又已经系儿孙满堂咧，咁啊真系大件事。佢仔女对住佢真系仲惊嘅， 哦，又真系啊！ 佢出到去都系咁样咯。 你见到咧，你喺条街度咧，将个口罩戴落下巴嗰啲人 咧，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相对嚟讲个年龄层咧系相对高的， 年长啲嘅系啊， 系啊， 所以呢、這个都系。 你谂下佢翻到屋企，除非佢一个人住嘅啫， 系啊系啊。 如果佢系有仔女嘅话，咁啊嗱，可能咧嗰啲有唔系啊，有啲系咁样嘅，阿爸系咁咧，嗰、那个仔都系咁样嘅，即系都系唔会咁介意、咁介怀，佢哋都可能一齐将个口罩拉喺下巴底嗰啲嚟嘅， 系 咁但系问题系，咁你有新抱咁啊，可能会有即系有机会咁，点相遇咗呢啲老人家嘅话， 咁咪就 系真系好劳气噶， 世界大战咯。 唔係，即係佢希望咧喺疫情之下咧，因為大家已經喺屋企裏面咧，有啲唔使翻工，有啲冇工翻啦。但係再加埋呢啲咧，係真係會好影響情緒噶。 咁我哋不如買一啲親子套裝咯，每個人都有一套嗰啲咧家庭服啊，家庭規矩啊。阿爸阿媽嚟到，我哋一齊換親子家庭套裝。 哦、我哋一齊著。 係啦，咁我哋就 咁樣嘅和諧。 係啦，乾乾淨淨就擊退病菌啦，咁樣。好啦，我哋夠鐘聽新聞啦，新聞之後繼續翻嚟由風騷快活人啦。 为较广，因此将上星期一有翻工嘅36名员工列为紧密接触者。目前有关员工正系等候当局安排接受隔离检疫。喺台湾访问嘅美国卫生部长亚泽同蔡英文总统会面，亚泽话好荣幸到访台湾，赞扬台湾喺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佢又传达总统特朗普对台湾嘅强烈支持。蔡英文致辞的时候提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方一直希望台湾能够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讨论，但被北京阻挡，台湾感到非常遗憾。他说今次疫情证明台湾不单止可以守住疫情防线，亦都有能力协调其他国家对抗疫情，强调政治因素不应该凌驾健康人权之上。世界卫生大会排除台湾的参与是违背普世人权的价值。蔡英文感謝特朗普和蓬佩奧肯定台灣的貢獻，以及支持台灣參與國際事務。他相信台美雙方未來在疫苗和藥品的合作都能夠有顯著進展，在各領域的交流亦都能夠有所突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一个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福建沿岸。此外，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釜山之西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50公里，横过潮汕半岛。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51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78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3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9.5跌18蚊，阿里巴巴242.6跌6.6，美团点评225.6升3.2，中芯国际28.25跌1.65，港交所374.4跌7蚊，银河娱乐56.2升2.5，中国建材12.98跌5.4，中国平安82.45升5。 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 7.75， 英镑 10.132， 瑞士法郎 8.488， 澳元 5.553， 加元 5.795， 新西兰元 5.121， 欧元 9.143。每百日元对港元 7.32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9.903。港金现价报18,75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8.55美元，卖出2,02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考明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虎山道有爆水管，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嘅慢线封闭。虎山道去富山村方向近住平定道嘅慢线封闭。喺尖沙咀嘅七咸道南咧都有爆水管啦，所有车不能够由七咸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啊，就系不能够由七咸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青屿干线咧就有维修工程噶，由而家至到下昼嘅四点钟，去九龙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至到马湾出口嘅慢线封闭。咁呢一段路嘅车速限制咧系下调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小心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告士打道波斯富街桥面去中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喂 ，Jenny， 呢排冇去健身室，喺屋企有咩运动可以做啊？ 我平时做开嗰啲系剧烈强度嘅体能活动，例如跑步同埋跳绳。但系你啱啱先开始，唔好一下子做啲咁高强度噶啦，要循序渐进，同埋一定要做热身，咁就冇咁容易受伤啦。 我细佬最近买咗部踩单车机啊。 好啊，踩单车可以锻炼心肺功能。 咁我唔同你讲住啦，依家即刻去踩翻几公里先。 你登记咗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随住科技进步，物联网亦即是 IoT 兴起，智慧家庭的概念越来越普及，很多人家经常会有多款可连接互联网的装置，例如智慧家电、智慧音响等等。不过不小心的话，可能会遇到资讯保安问题，包括个人资料外泄以及私隐遭到侵犯等等。不想中招的话，就要记得关闭一些不必要的功能和服务，譬如远端管理、档案传输、不必要的网络连线等等。而因为家的情况和个人私隐，有机会透过家用的监控摄影机又或者咪被不法分子偷看和偷听到，所以不需要使用镜头和收音器的时候应该熄了或者遮住它们。另外，在使用不同的物联网装置的时候，应该设置不同的密码，避免共用同一个密码，还有要定时进行安全更新，而不使用的装置最好都是熄了它们先，那就安全得多了。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今日咧出边因为大新闻又非常多咧，大家听新闻报道都知啊，所以可能咧你见到个天气啊都越嚟越兴啊，好热啊，好热闹啊，而家32度啦吓，咁啊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啦，咁啊大家继续坐稳啦，听收音机，继续就真系唉，唯有我哋继续工作啦吓，而家要。 OK， 32度气温，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吓，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电话里面有黄耀祖， 早 晨， 系嗱 ，Hello， 之前咧即系都好似曾经讲过讲过啦，就话希望咧喺条道路上面咧会列一啲叫做行人使用者，即系佢哋专有享用嘅一条道路嘅。咁啊，最初咧就系讲紧啊，好多地方就而家低头族咁多， 系 咁啊，跟住咧个个都喺条街度行啊行去嘅时候，个个耷低头都唔望其他嘢啦。咁咧，跟住咧就希望咧，不如咁啦，喂你班人，因为佢一睇电话就行得慢噶啦嘛，咁，咁所以咧就于是乎喺地下。就真系俾一条 有警告嗰啲字句啊嘛，好似系嘛？ 唔系警告啊，佢净俾条即系好似巴士专线咁啊。 哦，低头专用线 啊， 咁搞笑 啊！ 系啊，哇， 系咯， 喺边度啊？ 喺大陆喎， 单车劲一样喎，真系 啊，真系啊，单车劲不啊，单车劲啱啲，因为佢喺行人路上面啊嘛。咁样佢就话咧，冇办法啦，因为实在太多人咧就低头咗。咁咧佢喺大陆咧就开咗一条咧，就已经系有一条咧叫做行人专用区。就是专俾你啲低头族，因为佢啲低头族咧，其实实在太过阻住路面嗰度上面行嗰啲人啦。你明唔明啊？好多时咧见到啲人，喂你行快啲啦，原来佢都系有揿紧机嘅。喺陕西啦、重庆等等地方咧，佢已经开设咗一个低头族专用道路。咁有啲人就话啦，使唔使啊？咁可能佢啲街道比较阔啦，咁所以就开设咗。你觉得会唔会 O 唔 OK？ 会唔会用？ 即嗱，講真嗱，即係自己都作為一個人啦，我都唔會否認嘅。有陣時喺街行緊嗰陣時咧，我係會 好唔專心地 撳電話嘅，係永遠都會覺得自己咧係一眼關狗噶嘛， 覺得 係 咯 一樣嘅。 但係你只係眼前 撞到人嘅，係啦係啦，即係我自己咁樣諗啦 ，OK。但係我自己都俾咗啲新嘅規矩自己，例如有啲人你會見到真係過緊馬路。都仲撳緊手機嗰樣嘢啊嘛，即係呢一啲咧，我就真係同自己講，你係咪真係咁忙先？ 佢唔會嘅， 攞嚟娛樂。 因为 就真系行人路嘅， 过马路就唔会俾噶啦，因为即系嗰条道路咧系只系喺行人即系大条直路咁样嘅俾你去行嘅啫。咁啊过马路一定唔会俾你噶啦，因为世界各地都唔会俾你咧就过住马路去揿手机嘅。咁啊， 但系嗰条行人专用径系大家都耷低头嘅话，其实人都系会撞人噶，因为嗰条行人径里面佢个专用径都好啦，冇人系抬高个头噶嘛。 冇错系啊。 OK， 咁你中唔中意？ 我反而觉得咧，如果佢要 set 呢条路嘅话咧，佢系咪真系？是要负好多嘅责任先得，譬如咧，嗰条路系一定唔会有凹凸啦，唔会有水坑啦。 哦，即系好要确保安全。 因为嗱，我调转谂，你俾得我喺度耷低头行路咧， 即 系我 如果我冇睇到嘢 啦，我梗系交出我的心，交出我的眼。你容许我唔敢做咧，嗱，咁你一定要好安全啦，一定要平坦啦，唔会有啲障碍物啦，唔会棘到我啦，唔会突然间有啲栏杆啊、铁枝啊咩烂嗰啲咧。喂，如果唔系，告翻你转头。 嗰度要系最 系啦，最安全嘅。 因为佢咧，佢唔系跨咗条线嘅，佢仲有啲嘢铺咗，即系好似譬如 防撞栏咁啊。 唔系，佢冇防撞栏， 发泡胶、发泡胶嗰啲。 收埋墙冇事嘅， 系啦，同埋 有帮你走嘅， 系啦， 冇咁好咁服务啊。 唔系，咁佢俾得我哋低头行，应该咁噶嘛。 即系好似啲跑步镜咁，咪譬如可能有条灰色嘅。 我知啊。 你又行呢度啦，咁样。 嗱，咁同埋我谂到好多规矩啦，譬如咧，你头先讲跑步镜就啱啦。佢咪之前新聞賣過咧，單車徑道唔準跑步，跑步徑道 唔 准行路， 唔 係啊，跑步徑道唔准行路，要咁樣噶嘛，因為啲人就喂大佬，我呢度緩跑徑嚟嘅喎，你緩跑都有個速度啊，如果你齋 walk 嘅，唔該你行隔離啦咁樣。 咁言下之意即係行去呢個低頭族嗰條路， 冇錯啦，唔准落高頭嘅。你如果咧諗住傾到咁上下咧，復完個 message 啦，可以咧當翻做正常咧，我唔該你行翻上去，行翻上行人路，係啦，呢個時候你可以同我行翻上行人路。喂，唔係，我想行呢度啦，你耷低頭啊。哦 ，OK， 耷低头，系啦。如果你卧高头嘅，系啦，喺抬头同低头之间咧，要走嚟走去，系啦。如果你复 message 嘅话咧，你而家等紧 message， 行翻上去，我上翻行人路先。OK， 又耷翻低头落嚟， 即系好似行人都好似揸车咁样。 系啦，要啦，因为如果唔系你滥用咗呢个设施啦。 好啊，咁 O 唔 OK 先？你覺得 OK？ 仲有咧，你唔好成日問我哋 O 唔 OK。 唔係啊， 我哋都要話俾你聽有第二啲嘢玩噶嘛。仲要呢條路行嘅時候咧，做啲咩好處咧？應該你要改好多習慣啊！以前你兩個人一撞嘅時候咧。点行路啊？你有冇戴眼？哦 ，sorry， 系呢度低头镜嚟嘅，撞到唔出声噶啦。呢度低头镜嚟噶，撞到唔讲嘢噶啦，即系撞到咧，你觉得系正常嘅。 都预咗嘅，都预咗。 即系你冇理由仲讲就话，喂，你点行路啊？咁样我点行路？你点行路？我点行路咯？所以同埋如果要闹对方嘅话咧，一撞之后应该就系即刻，喂，攞你电话嚟啊 ，send message。你点行路噶？嗰边 message 复翻嚟，我咁行路咯，而家。 大家唔讲嘢嘅。 系啊，应该大家都唔讲嘢嘅，斗攞个电话嚟 send 嘅咁样，系啦。阿周啊，你 O 唔 OK 啊？ OK 啊，好 OK 啊。 唔系因为咧，我想讲埋，除咗大陆陕西重庆有呢条低头族咧，喺英国有条行翻倒翻转头相反嘅，系啦。 咩啊？ 咁去英国咧， 咩劲咧？ 又有一条咧，就系话低头族行得慢啊嘛，咁但系翻工嘅人。好赶时间噶嘛？喂，你唔好阻我啊！ 冇错冇错 啊！即系啊，唔好意思，即系唔系话想话啲公公婆婆啊、叔叔婶婶嘅。即系如果你哋唔喺繁忙时间，但系你又出现喺条街度嘅，可唔可以借我少少啊？嗱，而家佢唔使啦，佢净系俾条红色通道你。 即系快径同埋慢嘅。 啱啊！ 系系系。 喺英国咧，整咗一条咧啊，行人快速道啊，净系红色嘅，即系头先。 彭仔专用，程振鹏专用通道。 佢 行得好快噶，系咪要咁样嗰啲？ 因为咧，头先大陆嗰条咧，我见到佢条道路咧，诶铺咗一次，诶遮一次，好似地毡咁样灰灰地色嘅， okay. 就唔觉好似好似好慢咁。但系呢条咧喺英国嘅红色。 等先，等先，等先。点样可以睇到一个颜色就灰灰地就好慢？我未 get 到有隻颜色系慢色， 愿闻其详。 系啦，我想听下。 红色 就快啲嘅咩？ 红色系火嘛，即系火速咁啊！哇，咁样消防车都要红色啦，系咪先？咁所以要快。 哦，白车就慢嘅。 咁所以咧， 双车咧咁样， 更加唔讲啦，更加唔讲啦， 唔讲啦。咁跟住佢铺咗喺地下咧，佢就话咧：，喂，唔该啊，俾条快速通道啊！我唔嗰啲人咧，一定唔可以喺度揸住手机 慢 慢 行 啦。咁同埋个个都系。行急步快嘅时候咧，咁啊即相比其他啲可能要行得慢嘅，咁你唔好行嗰度，我哋咪可以快啲咯。 嗱，你哋， 我想问下，我觉得 OK 讲到咧，即系喺英国佢系喺边一啲嘅地方，例如譬如会唔会系商业区佢哋先至会咁样做咧？ 佢咧就冇讲喺边度摆度嘅，不过见到佢都应该系喺啲真系繁忙嘅，可能嗰啲车站啊，嗰啲即系附近嗰啲道路嘅时候咯。 嗱， 如果唔系点解要赶啫？ 大家有冇去公共泳池游水啊？ 冇， 你有冇留意咧？佢除咗有我哋嗰啲柴娃娃咧，即系傻仔游戏区之外咧，佢仲有一啲，唔系佢仲有啲叫做咧，叫做循环泳线区啊！你有冇见过啊？嗱，系咪 咧？我知道，我知道呢、這个，反而知道冇去啦，我知道。 系啦，系啦， 即系你讲大池啊？ 大池，咁咧嗱，佢大池佢分开噶嘛？譬如咧，你普通嘅即系玩耍嘅，唔系讲 B B 池，你普通中意点游咧？ 中池嗰啲， 中池你中意点样前前后后，你就游左右右都游得噶嘛？但佢零零舍舍咧，佢大概会有三几条嗰啲拎咧，真系唔多嘅。 哦， 三几 条线嗰啲。 系啦，佢就话循环泳线区，咁佢嘅玩法就系话咧，喂。你唔可以咧，譬如话 停低， 你唔可以左右调转乱游嘅，佢、会要求你咧一个方向，左边就出发，右边就翻嚟。 哦， 你唔中意，你唔可以话我中意喺右边出发，唔得嘅， 唔得， 系啦，因为佢嗰度系要求大家相对游得比较快啲啊嘛，佢 系 咁样嗱。所以如果你用呢个循环泳线区嘅概念摆落去呢一条红色跑道径嗰度咧，就过瘾啦。 啱啦。 但其实都唔完全 work 嘅，因为就算阿豪仔讲嗰个咧泳池嘅专用区，已经系一定帮到嘅，大家喺同一个方向。但一样有人游水都会话咧，哇！前面游蛙式个咁慢，我游 泳式 咁慢，即一样都会有唔同嘅速度。即 系 好似咧阿片嗰个英国嘅快步区咁样啦。乜嘢叫快先？乜嘢叫慢先？其实每一个嗰条定律唔一样噶。阿婆九啊岁，佢觉得佢自己行得好快， 可以咪照去咯。佢赶住翻屋企收翻个胸围嚟浪啊，咁样可能都系啦。喂，同埋喂，一系就咁样加埋嗰、那个限速路牌。 哦，都其实系 要啦。嗱，譬如我哋个限速路牌，你知咧，佢除咗 行30秒，冇错啦，已经话系快的。 系啦，嗱，我哋有最快嘅限制100，咁但系亦都代表咧，喂大佬你行20啊，即系离谱得滞啦，系咪？ 啱啱， 即系咪要动埋个步速计 pace？ 咁跟住睇下你个 pacing 行成点嘅咁样。 所以咧， 行路啫，使唔使咁大压力啊？ 系啊，你而家分，即系咧，如果我哋一打开公司度门口，想行出条街咧，我哋要分啦。阿天啊，你行灰色嗰度啊，你慢啊嘛，系啦。阿祖你成日扮忙咧，你低头区喺呢度啦，咁样。 喂，你唔系啊，因为头先譬如好似我咁样去完医院咧抽针嘅时候，我要赶住翻嚟咧，我真系我想话俾你听啊，我喺度玩紧小型障碍赛咁样噶。 啊有啊有啊， 因为即系好多人咧，即系佢哋可能比较悠闲啦，即系。同埋即可能即唔舒服嘅人咧，就比较多咧。咁佢哋就唔赶时间，唔似我呢啲咧，嗰度赶住架翻工咧。我其实打咗好多个 S 咁样行，先行到个通道出去咯。 哦，你呢啲又 呢个我明白啊。我自己有阵时咧喺金钟地铁站过月台咧，佢 都会噶， 几阔嘅。 系啊， 直情有一个画面噶，自己好似一个骑师啊。 系啊， 即系咧嗱，我唔系话人哋行得慢，只不过因为系我心急，我 真系急啊。 跟住我有阵时就会觉得咧，诶、哎，我跟住佢唔掂，我要抽出外档， 啱啊， 走内档嗰啲咁样咧，左接右接咧，真系我有阵时都会有呢个嘅感觉。 所以系咪俾条红色快道你，系个个都快噶啦嘛，起码唔会有前面人阻住你。 咁不如我哋一齐去鸭寮街嗰啲地方咧，买嗰啲灯饰啊，打灯咯，左灯、右灯、快灯、死火灯，系啦，再加埋个响安卜卜咯，喂，即系咩？即系咩？即系咩？滚水啊！其实都系想俾条生路行下啫，有冇得行？有冇得行啊？ 吹散。 俾 Color 天地無用啊嚇！喺疫情之下咧，咁可能好多人就話啦，哎呀，即係開工不足啦。調翻轉，如果得開工咧，就應該即係好好開心先啱啦。不過有一個行業咧，開工咧就太多啦。仲要係疫情之下咧，真係擺明 咁係好事，唔好事先， 係唔好事嚟嘅。咁啊喺啲討論區度咧，佢哋甚至乎有一啲員工咧，即係我哋即係當佢爆料咧，佢直情係話可唔可以唔好再嚟啦？佢話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真係咧幫唔到人嘅啦。佢哋係救護員。救护员系啦， 救护员嗌救命， 系啦，救护员嗌救命。咁佢喺嗰啲叫做 secret 嗰啲讨论区度咧，咁我哋即系姑且都当系佢哋嘅爆料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佢哋讲嘅咧，有啲都系真嘅。佢哋系怨咩咧？佢唔系怨话咧收到好多确诊患者咧，又或者话真系有紧急需要嗰啲，佢唔系怨嗰啲。佢系话咧，大佬啊，可唔可以唔好当我哋系免费电召的士啊？咁样。 吓、啊、做乜嘢？即系扮病，跟住就 call 白车咁。 嗱，佢有两个指控嘅，睇下大家觉得合唔合理啦。嗰、那个救即系呢个即系声称救护员啦，就喺个 secret 嗰度咧，佢就话啦：大佬啊，你有少少头晕眼花，就叫救护车去医院。咁咧，佢话咧就影响好多人啦。佢话咧，第一个指控咧，佢就话有好多佢哋做嗰啲 case 咧，系因为佢哋喺唔使翻工嘅时候走咗去行山啦。因此就中暑、受伤，咁然后就叫救护员去。 呢啲就好多嘅。 系啦，嗱，即系点解我话呢个都要两睇咧？咁调翻转个市民就话：，咁我行山冇罪噶，又唔系偷走。 我都唔想中暑噶。 我都唔想噶，系啦，嗱，所以呢个第一就有得商榷啦，咁样。咁然后第二咧，佢话咧，佢觉得有啲市民咧患小病都要喺医院度留医，就话啦，医院唔通又要俾张床你瞓咩？佢话俾啲你平时睇医生开药，咁你已经可以冇事啦，咁样。 即系喺自己睇私家家庭医生， 系啦， 就唔使特登 call。 系啦，咁我觉得咧呢度亦都有得商榷嘅，因为点解咧？我喺医院嘅经验话俾我听，唔系你话留医就得留医噶。人哋系会睇情况咧，你有需要佢先至会 send 你上病房。 当然啦， 所以其实唔会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话唔通你入嚟又要人哋开张床俾你瞓咩？唔会噶。如果你系小病咧，即系如果你真系好似 俾你留院， 系啦，佢系唔会俾你留院噶。即系所以我觉得咧呢一个所谓嘅投诉咧。我又有啲覺得懷疑唔係咁容易成立， 唔係啦。不過問題就係話，佢會攬 call 咗消防救護咧，佢車佢去醫院咧，呢個度真係可以相抗。 咁啊，真係唔知道。如果你話你小病小痛，唔應該亂咁 call 咧，咁究竟有冇啲市民真係濫用咗啊？咁究竟行山嗰啲會唔會又係叫做即係累己累人咧？但係嗰個我應該享受嘅普通活動嚟嘅，要攞 佢都唔想出事嘅， 係攞個平衡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警方至少拘捕七名男子，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及串谋欺诈等罪。消息指，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佢两个仔同埋四名集团高层被捕。根据苹果日报直播片段，警方上昼近11:00押解黎智英返回集团位于将军澳总部2楼嘅办公室调查。被捕嘅集团行政总裁张剑雄办公室亦都被警方围封，有几名律师代表到场。据了解，二楼除了有集团高层房间，亦都是苹果日报、港民组、特发组和财经组的办公地方。有戴上黑色手套的探员和机动部队成员检视部分职员的台面和文件。消息指，有职员向公司指示，手令不包括所有编采的新闻材料。如果指明是新闻材料，警方就不可以观看、搜查和拎走。警方在社交网站说，根据法庭手令进入和搜查将军澳一座大厦，侦查危害国安罪行，已经向大厦职员展示和解释手令内容，并要求大厦内的人合作配合警方执行手令。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亦都有到场。政府计划两星期内推出新型肺炎全民检测计划，政府预料大约有500万名市民参与。有专科医生认为，如果取样本的准则和质素有参差，会大大降低检测成效。 被問到採用鼻咽拭子方式是不是可行，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其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用這個方法要將拭子放在喉嚨吊鐘位置的後面，容易感到不舒服，亦都容易誤取口腔分泌物而並非咽喉分泌液，有機會影響檢測敏感度和準確度。他認為如果政府堅持使用咽喉拭子，應該由醫護人員取樣。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七月反映通脹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即是 CPI， 按年上升 2.7%， 略高過市場預期，升幅較6月高 0.2%， 當中食品價格升 13.2%， 非食品價格持平，上月 CPI 按月升 0.6%。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三四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3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78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3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0元，跌17.5；阿里巴巴242.6，跌6.6；美团点评225.6，升3.2；中芯国际28.2，跌1.7；港交所374.6，跌6.8；银河娱乐56.25，升2.55；中国建材12.96，跌5.6；中国平安82.4，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38，人民币6.968，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港金现价报18,75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8.31美元，卖出2,02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 啦，最尾半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啦吓，亦都系咧等大家居家冇嘢做嘅时候咧，介绍啲书等大家睇下咧，开心下嘅，咁啊好过俾打机货金啊，系咪先吓？ 啱啊啱啊，头先你嗰个货金真 系 好离谱， 系啊， 真系好过分， 系啦， 真系好大， 真系好犀利， 系啊，嗱，书中自有黄金屋，你唔使货一万嘅，听我哋呢度短短大概十零分钟咧，希望你可以有啲灵感啦吓，咁啊，我就师承咧桂花田嗰啲节目嘅模式咧，好啦，上回讲到， 系啦，上回 讲 到， 哎呀，你真 系 好学唔学啊你呢？ 但你知唔知 有啲 remind 噶？ 冥冥中自有天意，即系我一间一讲你就知噶啦。嗱， 因为上回讲到咧，就系讲紧咧 嗰本书 系啊，清晚清嘅时候 系啦，晚清嘅。嗱，我介绍多一次啦，呢个咧就系由上海三联书店咧出版嘅，咁咧就叫做《天朝的天窗》，副题咧就系晚清最后十年嘅报刊风暴啊，就讲紧真系喺咧即系系啦喺即系辛亥革命之前嗰十年期间咧，晚清呢个年代。代嗰个报纸究竟发生过啲咩事？ 我好记得啊，佢仲话《大公报》咧喺嗰当年咧系净系 大公报书 啊，要言论自由啊，要争取言论自由啊，袁世凯都拍咗佢啊，咁样 系啦。嗱，咁咧我就话咧咩叫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咧？我上个礼拜就未讲晒啦，我就话佢有好多嗰啲报纸嘅嗰啲个案好得意嘅。咁我就 哇，其实你讲到呢度都闻到阵除啦，真系。 嗱，我琴晚咧，我讲真系琴晚，我再攞嚟睇咧，就揾翻一啲古仔啦。我谂住啊，不如拣边个古仔讲咧？ 一本书上次。介绍咗啲嘅啫， 上次介绍咗，譬如抽紧系扮女生嘅报纸啦。 一本书好难用一集嘅时间讲，咁讲唔多嘅，所以咪留待今日再讲啦。 咁我就结果咧，我就拣咗咧有一单咧喺即系如果做传媒嗰啲咧都好出名嘅，叫苏报案啊。咁咧我就无意中揾到呢、這、一个，即系琴日就揭呢个古仔嚟讲啦。咁啊，一发现今朝咧，就大家都知出边发生咩事啦。哇，互相呼应嘅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真系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嘅啦。 咩叫苏报案啊？ 嗰份报纸嘅名叫做苏报。 边个苏？ 苏联个苏，苏联个苏，苏醒个苏。咁嗰份报纸就叫苏报，即系等于我哋而家话咩明报啊，咩报咧，咪叫乜报嘛？佢叫苏报咯，系啦。嗱，咁啊，但系我哋啲由浅入深啦，苏报案咧就系真系好硬骨头嚟嘅，好难食嘅。我哋先食一单咧，就 系 轻松啲。咁呢一份报纸呢，我哋叫做呢国风日报。 咁型。 可唔可以讲多次 国风日报。 係啦，我哋介绍两份报纸。係啦，有国风啊，係啦，呢一份呢就叫做国风日报咁样。咁呢一份报纸呢就好得意嘅。佢呢就曾经呢就喺呢一个办报嘅时候呢，佢就有呢开过一次天窗。开过一次天窗，咁大家都知啦。报纸开天窗咧，即系离唔开就系突然间俾人删稿啦，又或者咧可能就俾人哋即系去禁制你啦咁样。好啦，咁呢一份《国风日报》咧，发生咩事咧？佢喺1911年嘅时候咧，其实咁嗰阵时十月就辛亥革命啦。咁但系之前嘅时候咧就好紧张啦，局势已经好紧张啦。咁咧佢就话咧呢个《国风日报》咧，当年咧佢就准备咗一个报道咧，就系关于咧武昌起义嘅消息。咁因为嗰阵时你知个消息唔系好似而家互联网咁样咧，唔系话哦你而家发生咗一单新闻咧，你连只狗跌落坑渠度啊，你喺纽约都知道噶嘛而家，但嗰阵时唔系噶嘛，咁咧佢就话啦，唔系咁多人知道咧武昌咧发生咗咩事嘅咁样，咁佢就咧呢一份系北京嘅报纸嚟嘅《国风日报》，咁咧佢就话啦，喂，佢哋收到消息。武昌嗰度就起義啦，咁咧佢就決定咧喺北京嗰度咧都要報呢一單新聞出嚟。咁當時咧佢要準備好報啦，咁樣咁點知咧當時嘅即係政府咧，佢就有個檢查委員會，佢咧就係要事先咧送檢嘅，即係你有啲報紙嘅內容咧要俾佢睇嘅。 真定假嘅係咪？ 真定假啦，咁當然佢個名字就叫真定假啦。咁去到最尾就梗係啱唔啱聽啦。咁咧當時咧呢一個清政府嘅檢閱委員會咧，佢睇完之後佢就話：喂，唔得喎！如果你咁样讲话武昌起义咪大件事，我北京咪乱咯，系啦，即系我唔俾得人知噶嘛。如果我话咗俾你听咧，嗰边有一个城市作反咧，咁可能北京啲人睇到之后就话吓，咁系咪即系清朝呢个政府就嚟玩完啦？喂，咁我走佬咯，咁样，咁可能就会乱啦。咁当时咧，佢哋嗰个检阅委员会咧就话唔准，佢话你同我换咗佢咁样，咁但系冇计喎。嗱，你作为嗰个报纸，你又想报道新闻， 因为佢真系收到第一手消息噶嘛， 系啦。咁但系嗰边嘅行政机关就同你讲话，嗱，你够胆报啦，唔准嘅，我要你抽起佢咁样。咁究竟点样可以 在两样的压力之下取得平衡呢、 oh, okay, 我不知道，我首先想问第一个，即是遇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其实理应是哪一个单位话事的呢？那 当然是行政啦， 当然是检查委员会啦，他控制你 的嘛。那现在个两难就是说呢，他又要 报纸又想报、啊、 个报纸又想报、啊、但是他又要配合你的行政命令，如果不是你听日就没了、他又要人家知道、 啊、暗号 暗号 是咪有呢啲嘢？ 都得喎，暗号即系咩？即系嗱，肥婆隔篱开电视，系啦，系啦，咁唔得嘅。 你头先唔梳头嗰个咧， 系啦，系啦，懒婆娘唔梳头，系啦，披头散发。 佢就系啦，即系佢唔去讲披头散发， 或者咁样咯，舞枪食月饼，舞枪食月饼咁样，系啦。咁我哋中国人都知道嗰啲系啦，诶，朱元璋起义啊嘛。嗱，佢咧就用咗个咧真系好聪明嘅方法，佢话好啊，好啊。你叫我唔报呢单新闻啊嘛，佢就唔报。咁但系佢开咗个天窗。 哦， 佢开天窗即系嗰个头版咧，乜嘢都冇 嘅。暗号咁样。 嗱，但系咁样， 因为开天窗即系话删咗个稿嘛，你 系啦系啦，冇错。但系如果你乜嘢都唔写咧，咁啲人又唔明白，你开天窗。咁你咩原因开天窗啊？因为你係登咗咸湿嘢开天窗啊？你得罪领导人定係咩呢？嗱，又唔知喎。所以呢，嗱，佢加咗一句好简单嘅啫。 就整个月光喺度。 唔系，佢开咗个天窗，佢就然后寫咗一行细字啫，就寫住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不过因为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閱者即係嗰啲讀者啊，請恕之，即係寬恕、饒恕我哋，即係請見諒咁樣。 嚇！佢咁大膽可以咁寫話俾人哋， 唔係喎， 你諗下， 唔係大膽，係好聰明， 好聰明啊！ 佢暗示咗一啲嘢會喺武昌度發生， 冇錯，冇錯。 暗示咗一啲嘢咧，就係、是、嗱，我哋收到好多嘅資料啦，已經係另外一個，其實呢個係個資訊嚟， 冇錯冇錯。 你都講到係有人唔俾佢哋去報， 係啦係啦係啦。嗱，阿祖講得好啱，因為咧。既然行政機關的命令就是話你不准登武昌起義的消息，咁佢遵守咗，佢話得，我絕對不會話俾你聽武昌起義。 我就登你不俾我報武昌起義嘅。 唔係，佢冇起義添，佢淨係話本報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喂，我冇講任何嘢，可能係武昌啲燒餅大減價咧，可能係武昌咧原來而家有新戲上演咧，係咪先？ 呢一招啊，到而家今時今日啊，我哋好多即係做報紙嘅、 啊、 或者傳媒嘅同業都仲學緊嘅。我哋成日都話噶，據消息稱啊嘛， 啊 消息咁講嘛，佢哋到呢度都係咁樣講噶，武昌嘅消息話咁啊嘛。 係啊， 但 係 佢寫到明， 佢乜嘢都唔講裏邊有咩事。 委員會禁去報 佢冇啊，佢冇違規啊。 呢啲 佢冇違規啊， 俾人禁報咁就真係 冇事啊， 得罪人啊咁啊。 因為咧，其實呢個真係當年嘅踩鋼線咧，人哋個機關話你唔准登呢一條新聞，就係話武昌起義，咁我咪唔登咯。但佢暗示就話，哦，我哋收到武昌有啲消息。佢连咩消息都唔讲，佢淨係话呢，不过就俾警察干涉呢，我哋唯有抽走咗啦。 係囉。 你话呢条桥呢，嗱，如果你话应用喺而家会发生咩事呢， 犀利 嘅。譬如你话啊，你当日呢有人喺武汉度就知道咗呢里面可能有啲疫症爆发啦，但又唔敢讲喎。你如果用呢个就劲啦，你话呢本部得到呢武汉医院方面消息甚多。不过因为呢部门干涉一律削去，閱者恕之。喂，你有武汉医院消息。啲人已經即刻會 get 到一啲嘢啦，係咪先？ 哇！ 咁咧好啦，佢客觀結果係點咧？佢真係用咗呢個方法啦。佢話咧，被譽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線天窗咧，就咁打開咗。佢話咧，呢個消息一出咧，北京人咧個個咧就人心惶惶啊，因為咧佢哋話武昌有咩消息啊？點解呢個消息嚴重到咧政府唔俾報咧？佢話一定係好大件事啦，一定係咁嗰陣時，因為已經係政府同埋革命軍喺度打緊仗啊嘛，佢哋估咧就一定係同呢啲消息有關，而且一定係對政府不利嘅消息。如果唔係點會唔俾報咧？於是乎咧冇刊登消息，等於刊登咗消息。 几 犀利咁结果呢，因为呢佢话呢啲人越估就越衰。 佢又冇触犯法例。 係啦。 係咪呀， 同埋呢因为佢越估就越衰呀。因为呢，如果你好好地话俾人听，譬如说武昌成功咗啦，政府输咗。咁你起碼啲人都知道，就係話嗰個戰況係咁樣。而家唔報咧， 仲喺度估，啲人估嚟估去， 仲估得誇張啲， 仲更多猜測。係 啦，可能會估到就話，喂，會唔會唔知武昌㗎？會唔會可能附近啊，即係嗰啲咩江西啊，邊南昌全部衰曬咁樣咧？越估就越驚。咁於是乎咧，估唔到，去到第二日咧， 一日啫喎，呢份報紙已經可能係已經好瘋傳㗎。 佢話去到第二日咧，北京咧妥協，佢話好啦好啦，跑嚟啊跑嚟。 我唔俾你登咧，你就用呢个方法，搞到我啲百姓仲心仲乱啲。我怕你啦，你登你点登都得，嗱你只要唔造谣就得啦。即系你系 系 啦，冇错啦。如果咧就净系失去咗一个城池，你就唔好同我吹到冇咗两个。如果咧系损失500个士兵咧，你唔好同我讲到咧就全军覆没，咁啊得噶啦。你其他你话我哋啲清兵输晒，系是但啦，你中意点讲就点讲啦，咁样。估唔到系咁样， 但系唔可以作大，一定要讲真话。 冇错啦，咁、 啊、 所以咧、 啊， 其实 咁其实咁佢都系即系起码俾你讲真话，俾你报道啊。 好劲啊！但系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威咯，即系佢而家系话俾你听，开天窗咧，唔系话我哋而家近代先会发生啦。晚清 喎， 1911年喎，同埋原來開天窗嘅威力咧，佢係話俾你聽， 係如此大到咁啊！ 係啦，你唔俾我知道嗰樣嘢咧，其實仲危險過咧，我哋知道真相嘅，起碼大家就可以即係有個心理準備啦咁樣。嗱，呢個咧就係今日介紹嘅第一個故仔先，呢個咧就係叫做中國嘅第一線天窗嘅故事。係《 國風日報》嗰邊嘅，係 啦，《國風日報》。咁啊，休息翻嚟啦，就同你講下另一單啊，就叫做蘇布案啊。 他说牺牲有阵时都不是坏事来的。 活在大海中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几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像那些笑口，权落入大海只有难仍绽放，寂静在暗语 鲸落的意思是鲸鱼死了之后会沉落海底，为海洋其他的生物带来营养，延续生命。伊人对于这个课题很有感觉，于是今次揀了来成为他自己首支创作作品的主题。 横跨湖泊抹上水面，成蒸汽尽化烟。 作曲填词都是伊人自己，编曲监制有黄湘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陈卓贤鲸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我哋而家继续咧介绍埋呢一本书咧，就系、是、再重复一次啦。佢个名叫《天朝的天窗》啊，晚清最后十年嘅报刊风暴啊，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嘅吓。咁啊，头先第一个古仔就讲咗啲报纸点样开天窗啦，即系同啲政府大家周旋啦。咁然后而家要介绍呢个古仔咧，就叫做苏报案。咁呢个苏报案咧系咩意思咧？嗱，即系嗰份报纸就叫做苏报啦。咁啊案咧，即系话咧佢系曾经发生咗一个咧，即系都几大件嘅一件事。咁、 哦、 所以我哋就会有一个咁样嘅，好似一个 case 咧，就去研究佢咁样嘅。咁呢个苏报案呢有几个背景嘅。第一呢就大家要留意呢，佢就好早啊，再比头先嗰份报纸嗰个古仔再早几年嘅。1896年嘅吓。咁呢一份喂即刻嘟我啊真係。好嘅，我哋打返比较早先啦。好啦，1896年呢6月呢苏报呢就诞生喺呢上海嘅租界里面。 OK。 上海嘅租界裏面。 1896年上海租界。 咁呢度呢个背景好特别嘅。可能你有啲听众佢就话点解会讲租界呀咁样。咁你知啦，因为即係晚清末年呢，咁即係列强就成日上嚟呢度霸占我哋嘅领土。咁、当时呢大家就互相呢划地呀，就作为租界呢。咁譬如话英国呀、法国呀，好多人呢都会喺。 即係后啦，睇下分一杯羹。 係啦，大家呢就会划出一个租界，就话喂呢、這个地盘呢就我哋话事嘅、所谓嗰个话事呢，我哋嗰阵时睇嗰啲文初片咧，有冇印象？成日都话喂喂，嗰、那个小偷咧，佢、犯咗事啊，佢走入租界，哎呀，捉唔到佢啦，咁样点解咧？咁啊，以前啲剧情都系咁噶嘛，因为话租界咧有所谓治外法权咧，佢就话喂嗱，你等等先，你等等先，嗱，你清廷嘅衙门咧唔入都系捉人噶，点解？如果呢度系法国租界，即系等于咧，好似就话呢度系法国嘅 边境啦， 系啦，法律， 我哋系属于我哋呢忽仔。 啲台词通常会有一句系咁讲噶，哎呀，唔到我哋管噶呢度， 系啦，冇错，系啦，跟住就话，哎呀，俾佢入咗租界添，咁样嗱，所以咧呢个背景好重要噶，呢一份报纸咧就。 就係喺即係上海嘅租界裏面呢就係、是、誕生嘅咁樣。咁所以佢就唔係華界啦，佢喺租界嗰度喎。咁佢呢個報紙誕生呢中間有好多嗰啲過程啦。咁我哋呢揀佢最重點係咩呢，就係佢係一份呢革命報紙嚟嘅。所以革命報紙呢就係、是、因為嗰陣時要同滿清政府即係佢真係有打緊仗㗎嘛。咁呢就有革命黨啦。咁好多報紙呢佢哋辦報嘅時候呢佢擺到明呢佢就話我哋咧系要即系帮助革命党咧，系推翻呢个满清政府嘅。 吓，即系佢摆到明，我 系 反清复明。 摆到明嘅，系啦，佢嘅口号，佢嘅口号系咩咧？就系革命排满啊，即系要排除呢一个满族咁样咧。咁所以好大胆嘅。咁啊，甚至乎呢一份报纸咧，当时咧就越讲就越激咧，佢会有一啲言论咧，甚至乎会觉得咧，就算有人命伤亡咧，都应该发动革命嘅咁样。咁当时。咁啊，佢系讲紧话要对付呢一个即系满清啦，咁样。咁啊，佢越讲越多，大家就越嚟越中意睇。咁直至咧边一日开始咧就唔掂啦。佢咧就去到后来咧，佢就有几篇嘅言论咧，就真系头先讲嗰啲咧，会觉得话有人命损失都 OK 啦。就算真系死人咧，佢都觉得在所不惜啦，咁样。 嗯，咁过咗界啦，咁样。 系啦，所谓过咗界，甚至乎咧，佢会当面咧去点名咧闹嗰阵时嘅皇帝咧闹佢光绪咁样嘅，即系佢会点埋佢嘅名咧闹佢咧系话佢系一个小丑咁样。 咁激啊！ 系啦，咁于是乎咧，你就知道啦，就唔得啦咁样。咁啊，呢一份报纸咧，佢就开始咧就带起咗一个好犀利嘅革命风潮。咁但系咧，亦都因为咁样咧，就得罪咗呢一个清政府啦。 咁一定啦，你即系系嘛，砖头政府噶嘛，嗰啲报纸。 系啦。 咁政府仲边可以俾你咁样肆无忌惮咁话佢？ 系啦，咁于是乎咧，就喺呢一个1903年嘅时候咧，终于咧就俾清政府咧，佢就拉人封艇，拉人封艇， 就封咗呢个苏报啦。 系啦，佢咧就首先咧，佢就有啲譬如话相关嘅单位咧就去拉人啦。咁咧喺六月底嘅时候咧，甚至乎咧当日嘅清政府咧就去到咧苏报嘅报馆嗰度咧就拉人。咁咧但喺拉人嘅过程里边咧就好笑嘅，因为嗰阵时资讯唔流通啊嘛。 系。 佢其实唔知边个打边个啲名 咧。即系边个拉边个，边个系老板，边个系苏老板咁啊嘛。 譬如咧有一个当日嘅老板咧就叫做陈范啊咁样。咁咧佢话 陈范啊， 陈范系啦，系啦，咁 音读音啊， 系啦，系陈范。 陈范咯，咁咧佢话咧，当佢拉人嘅时候咧，佢唔识，佢对住陈范咧就问佢：陈范喺咩度啊？跟住陈范对住个警察唔喺度喎，咁样。跟住咧嘅警察咧就话咯：哦，陈范唔喺度，好啦，咁我哋要第度拉啦。咁而呢个陈范咧第一时间就走佬啦， 咁 样。 咁纯品嘅咩？ 系啊，因为佢哋 认 佢唔系而家咁样咧，有得上网睇样啦，冇起底噶嘛， 冇通缉， 都冇得攞个身份证嚟睇下。咁 系啦， 冇得咁问 嘅 咩？ 系啊，冇噶嘛。 咁问我实话唔系。 系啦， 咁啊几单纯喎，咁样做人 犯。咁但系咧，佢拉人嘅范围咧真系好广泛噶。主笔又拉啦，连管数簿嗰个都拉啦。咁啊，即系系啦，好多人都拉啦。咁然后拉完之后咧，有啲咧就好犀利个，有啲就自首啦。佢有两个头面人物咧，一个咧嗱，你唔好以为我读错名啊，同音嘅啫。有两个头面人物嘅， 即系喺苏报里边， 就喺苏报里边做嘅。一个咧就系叫做张太炎，另一个咧就叫做周庸。 哦，诶，啱啊， 系啦，但系佢周咧就唔系东南，即系唔系嗰个周到个周， 即系有耳仔边个周， 佢系有耳仔边个周啦，咁样，咁然后容咧就容易嘅容咁样，咁啊呢几个人咧就俾人拉咗，好啦，咁呢个就 系 上半集个古仔啦，咁咧因为呢份报纸头先都讲咧就系话佢系即系嗰个政治立场好鲜明噶嘛， 系啊， 咁于是乎咧第一时间咧就引起咧即系。是真的国际关注。 吓 国际关注。 哦，即是那个租界地方。 租界啊嘛。好啦，首先呢 唔怪得你一开始否话咁似啦。 是啊。 他说他 好 邪啊。 好邪啊。首先呢所有在内地那时中国的报纸呢就全部声援啦。就会觉得呢即是这件事是即是语言者为难。即是他说跟讲嘢的人呢就为难他。咁是不得的咁样啦。咁然后呢各国嘅政府咧，亦都咧发声明咧，就要求咧就要公平审讯啦，咁样。咁然后咧呢一个苏报案咧，去到下集咧就好好笑啦，因为咧清政府就话啦，我一定要咧将呢几个主脑啊，头先讲呢个周庸啦，同埋张太炎咧，就要惩罚佢哋。 嗯。 于是乎咧，就会有个法庭系会审理佢哋嘅。嗱，你可能好少听咧，你话喂乜唔系带上公堂度咧，系咁攞碌棍殴死佢咪得咯？咁样唔会审噶嘛，因为公堂噶嘛。原来咧呢个就系租界嘅特点咧。佢話咧，當年咧， 佢哋有呢一个所谓上海租界嘅一个管理咧，有个规矩讲到明咧，就系话如果你要审案嘅话咧，得冇问题。佢话咧，清廷派人主持，但系咧列强咁多个领事咧就有官审权嘅。 哦， 官审权即系话咧，隔篱好似旁官啦，睇佢哋即系点样审案， 系 啦。咁佢话呢个官审权咧。判嗰个权力好大噶，即系咧，如果你做得唔好咧，佢话诶，对唔住，我反对、啊。 即系等于检查委员会一样啦，即系嗰、个辛亥革命嗰个前个 类似啦，好犀利嘅。咁咧，佢话咧呢一个案件咧，就有一个叫做开后世一个咧好神奇嘅一种会审系点样咧？嗱，即系好似睇戏咁样，你想象下，你而家一号皇庭，有个庭审嗰个框喺度啦，有埋啲主审官啦。分开左边同右边、 哦， 我见住佢张相咧，右边咧就系戴住清廷嗰啲咧，官帽啊，着住朝服啊，咁啊， 清政府啦，系咪？ 清政府有晒嗰啲咧，即系着住嗰啲长袍啊，拖住条鞭嗰啲咁样。 咁、哦、另一边就系嗰啲法租界啦。 哦，冇错啦，佢真系 假发啦，佢哋 冇戴假发，冇戴假发。佢嘅左边咧，我望住张相睇住咧，左边咧真系就好似切咗一半咧，好似我哋限聚令有块胶板咁样啦，切咗一半，全部咧就系着住西装啦， 外国人啦， 冇戴帽啦，全部又留须啊，又成咁样。啱啱好，咁然后堂前咧就跪住两个受审嘅犯人。 哦，就系、是、 周融同埋阿蒋太炎啦，咁样系啦，咁然后咧就用中英嘅方法咧一齐嚟会审啦，咁样哇，咁就 真系中文同英文。 系啦，咁啊真系好好笑嘅，因为佢哋用咗两套唔同嘅法律咧嚟去审理啦，咁样嗱，咁啊举一个例 子。咁啊阿陈范佢啊走咗，就真系走甩咗嗰个老板。 啊，有啲人真系走甩咗嘅，系、哦、啦，咁啊有啲咩好笑嘅地方咧？因为咧佢哋而家系用紧两套唔同嘅法律嚟去审理啊嘛， 啱啊， 咁点审啊？两唔同嘅法律审啊，我话我啱， 东说东扣你系啦， 系啦，细都唔会判到噶喎。 因为咧嗱，你讲得啱啊。譬如佢其中有一个例子咧，佢就话清廷嗰个官员咧，佢就咧话啦，你咧而家咧居心叵测，因为咧你痛恨政府居心叵测、谋为不轨咁样，咁咧就话仲要煽动咗呢一个即系民族情绪啦咁样。咁咧，佢话咧，英国咧嗰边嘅列强咧，佢就话啊，等阵先，你要举出证据咧，证明佢真系令到而家人心咧受到煽惑先得。你有冇证据啊？你唔可以净系得个口咧，就话你煽惑咗人心咁样。 啲人买嘢咁样就系啦， 咁冇噶嘛。即系你知道咧，对以前嚟讲咧，佢都一句就话喂，你令到即系天下愤怒啊咁样。咁但系佢唔会有证据可以证明个天下真系愤怒咗噶嘛？咁样。 因为嗰时候冇游行嗰啲咁嘅嘢。 冇呢啲嘢噶嘛？咁所以咧就即系两个就纠缠啦。咁去到最尾咧，嗱，我哋如果简单啲讲咧。啲列强领事咧就企硬，就话咧我唔会俾你引导翻去华界度审嘅，你一定要喺呢个租界度审。咁于是乎咧冇办法啦，去到最尾咧，本来想要判死刑，失败咗，要判佢终身监禁，列强都唔俾，又失败咗。去到最尾咧，清政府投降，佢就话求其捉佢三年得唔得啊？ 哦，即系点都要罚佢。 系啦，咁最后列强就好啦。三年啦，於是乎咧，呢一個本來如果喺清廷咧就會判滿門抄斬咧，而家就判咗三年。咁呢一個咧就係蘇布案咧，即係帶嚟嘅震撼咧。咁啊，呢個講緊係晚清嘅時間， 117年前嘅事。 係啦，咁啊，有咩感想咧？我聽日再見啦 嚇，拜拜。 Bye bye